早晨啊，朝早6:08嘅时间，咁啊，你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吓，喂，26度嘅气温，朝头早咁啊，又唔系话热啦，咁啊，出边咧又有啲雨粉，所以咧感觉咧都算系OK 嘅。虽然有少少雨啊，不过体感上咧就即系都好怕热啊，因为我所以咧都觉得系唔错啊，吓，咁啊有少少凉风嘅感觉嘅。咁啊，希望太阳出嚟嘅时候，而家太阳出嚟啦，咁啊都系可以保持住一种凉凉地嘅感觉啦。不过咧，即系换嚟嘅就系雨水啦，吓，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啊。朝早咧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咁啊密切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吓。早上嘅时候咁啊，扭开香港电台嘅频道啦，有白元浩喺度晨光第一线节目陪住各位听众嚟到咧，就系2021年嘅6月10号噶咯。哇！时间都过得相当之快，已经喺一个星期入边又嚟到星期四啦。早晨啦、 啊，晨光每日一格， 要做出好嘅成绩咧，其实一定要攞一个心出嚟。呢、這个心咧就要有团伙，其实对自己嘅职业啊，甚至乎对自己嘅学业啊，对自己嘅人生咧，如果冇一团伙嘅话，咁啊弊家伙啦。即系做嘢都系死缠烂线啊，毫无朝气咁样咧，其实咧真系好难成功嘅。甚至乎咧，即系中国人传出一句说话就系、是、话财神见到你，福禄寿见到你都走啦，成日垂头丧气。你有冇谂过自己喺自己工作上边系唔系真系拥有住一团火，可以好好地去到干呢？如果是的话，恭喜你了，似乎你距离成功都已经不远。但是如果你不够这个的朝气的，不够一团火的力量的，那不如你试下想一些计仔，怎样去纠正一下自己这种工作的态度。一个人连自己份工都不爱，自己的生命都不享受，自己的生活都不乐意去到接触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很难在投入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不如一起加油啦。 Anybody falling? Anybody feel that falling? Here we go! 啱啊啱啊，非一般的力量，非一般的爱，加上非一般的火。星期四的早上不要懒洋洋啦。落雨不是藉口来的，起身翻工啦。 有与我之间挑选擦出外火，某某却偏看不过， 虽可偷偷的爱，但是有没做错，某某人要来你为何， 我要爱出火，真心爱出结果，懒再去讨好某某几个， 不管身边一切现在做做自我，某某人你来跟我， 谁和谁曾爱过， 谁和谁燃了火， 懒去说对不起，说亦是傻，说你与我怎么，说你与我不可，随便那样也好，非一般爱火，非一般爱火，连同时期望一起也打破，只想你共我爱，爱得很好过，不想有别个再说你和我太多，请就是你我，我要我出火，真心爱出结果，懒再去讨好某某几个， 不管身边一切现在做做自我，某某人你来个我， 谁和谁曾爱过， 谁和谁燃恋火， 懒去说对不起，说亦是傻，说你与我怎么，说你与我不可，随便那样也好，非一般爱火，非一般爱火，连同时期望一起也打破，只想你共我爱，爱得很好过，不想有别个再说你和我太多，非一般爱火，非一般爱火， 就是你我。 四嘅时候都应该抱住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啊，耶耶耶耶嘅心情去到咧，就系迎接我哋今日嘅挑战。希望神光第一线可以为你打响头炮，心情嘅头炮啊吓，非一般外火。 我系崔洁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这个朝早有崔洁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今朝早想讲个故仔俾大家听。从前有个农夫，佢成日都觉得自己做嘢好辛苦，先至赚到少少钱，心理咧就开始唔平衡啦，成日都发脾气。有一日，佢越谂越嬲，就喺食饭嘅时候咧，对佢老婆大大声咁埋怨。就将啲脾气咧发泄咗喺佢老婆身上，搞到佢老婆心情都唔好。之后佢老婆就将唔开心嘅情绪发泄到喺厨房煮紧餸嘅女身上啦。个女梗系觉得好嬲啦，一嬲之下煮饭就唔小心落多咗几羹盐。好啦，煮到餐饭出嚟，个农夫食落口又火上加油啦，觉得自己人生已经够惨噶啦，连食餐饭都冇啖好食。于是乎，佢就气冲冲咁样走咗上山嗰度斩柴，一路斩就一路好激气咁样同其他农夫讲：，唉，自己有几咁唔开心啊，几咁不幸啊！越讲就越嬲，一个唔小心把斧头甩咗手，打中咗个路人。但系嗰个路人唔系普通人嚟噶，而系咁啱经过呢一度嘅隔离国王子嚟噶。隔离国嘅国王知道自己嘅爱儿受咗伤，梗系嬲到即刻出兵大举进攻啦！一场战争就系咁爆发啦！又有边个人估到一场战争居然个间接诱因就系一餐充满怨气嘅午餐呢？虽然听到呢度，你可能会觉得个故事好夸张，但系呢个小故仔的确系隐含住大道理。谂下我哋自己啊！平时我哋遭遇到啲唔好嘅事情，可能只系一件小事，之后落嚟就越滚越大，恶劣嘅心情啦，无益嘅抱怨啦，只会带嚟更加多嘅唔顺利同埋不幸。所以有时候当我遇到啲唔顺利嘅事，我都会谂翻起呢个故仔，提醒自己千祈唔好咁容易抱怨，因为抱怨、争执都系于事无补，只会令到事情越嚟越差。唯有积极咁揾解决办法，先系王道啊！ Come on and let it show. Whoa. need someone beside me in everything I do. 6:21啊，出边啊26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啊高啦，相对湿度90%咯。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喺个树林入面啊，有两棵嘅树咧，就自己生得好似生埋咗另外一边咁样嘅，零零舍舍两棵树。不过呢个树林本身咧，种植嘅树都系要爱嚟咧，就系、是、去到提供俾人类用要斩嘅。不过咧都要拣一个适合嘅时机嘅。好啦，有个教授带住一班嘅学生周围去到行，佢就喺度问啦：啊咁多位学生，啊呢一、这个嘅山上边呢两棵嘅树，一棵咧就好粗嘅，一棵就好细嘅。啊，大家谂住斩边一棵啊？问题一出，大家都话啦，诶、哎，梗系粗嗰棵啦，系咪先？细嗰啲我哋唔斩嘅，粗嗰棵咧，咁啊斩完之后用途又多啲、哦。这个教授笑一笑，佢就话到啦，嗰棵粗嘅只不过系一棵好普通嘅杨树，嗰棵细嘅咧系一棵红松，哇，珍贵噶！而家你哋斩边棵啊？啊，啲学生听完之后咧，又喺度话到啦。珍贵啲呀，哦，咁啊，不如斩粗诶，斩翻红松啦吓。虽然佢细，但系珍贵啲，咁啊，斩咗佢啦。好啦，呢个教授笑笑口又喺度问啦。咁如果嗰棵杨树，即系嗰棵 cheap 啲嗰棵咧，生得好直嘅，哇，系又粗又直。但系嗰棵我哋话好珍贵嘅红松，美嚟美切，用唔到嘅，咁你又会斩边棵咧？他们就说到了，既然是这样，那就斩回了杨树啦，红松那些弯弯曲是啊，做不到些什么的，那就斩回粗那棵啦。教授又望望他们，于是乎呢，他又在这里说到了，这一棵的杨树虽然生得很直，不过呢年纪大了，中间很多地方都被虫蛀了，可能是空心的、那你又斩哪棵啊？于是他们又说了，咁又斩翻棵红松啦，斩翻红松啦，系啊，中间空嘅嗰棵杨树冇乜用，斩翻红松啦。好啦，呢、这个教授又想再问嘅时候，连啲学生都冇耐性喺度话：喂，教授唔掂，咁样落去问法真系唔掂。想讲乜嘢啊？教授见佢哋咁冇耐性咧，好啦好啦，就喺度讲啦。其实点解你哋喺斩一棵树都会俾我左右到咁多嘅咧？好简单，教授就话到：你哋冇人喺度问下自己，你哋点解要斩棵树嘅咩？虽然我嘅条件不断喺度变化，但系最终嘅决定其实应该系取决于你哋自己嘅动机。如果你哋想要斩柴嘅，咁咪斩杨树咯；想做工艺品嘅， 想做张好靓嘅凳嘅，咁咪斩红松咯，系咪？你哋当然唔会无缘无故又带斧头上山啦，上到山嘅又梗系谂住斩树啦，系咪？佢话到，其实问几条问题都系想你哋明白，一个人只要心入边有咗目标嘅话，其实做任何嘅事情、任何嘅时候，都唔会被各类无谓嘅条件同埋现象所迷惑。你嘅目标系咪已经明确呢？系咪好清楚呢？又系咪坚持住自己啊一个嘅初心，去到好努力去到向前呢？会唔会好似呢一班嘅学生咁样？教授问多几条问题嘅时候，哎呀，系啊，斩红松，系啊，系啊，系啊，斩杨树，会唔会咁样随风摆柳？目标又不断去到行嚟行去，飘嚟飘去，捉唔实嘅呢？人呢好简单嘅啫，只要经常记住自己做一件事情嘅目的、目标，咁你就可以放手去做。面对住好多嘅迷惑，你都可以一笑自知，咁事情咪会做得好咯。保持住一个强大嘅心，拥有强嘅心力，都系相当之重要噶。喂，加油啊！星期四噶啦 ，Dear Jane， 圣马力诺之心。 谁可协唱？情长败得这位美志气不会被原谅，仍难再想，还得逞强，眉头见血。 佢咧会去到六点半噶咯，咁啊继续黐住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啊联播时段啦，咁啊去到早上嘅七点钟之前咧，晨光第一线都有百件路陪住你啊吓，出边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呢一转嘅歌啊，先听听咧就系新闻简报，转头翻嚟啊二台普通话台，我哋又再见啦。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Ada 李志君，是陈飞扬女声合唱的成员之一。想知道我揀阿一定阿波醒，记得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今日朝头早等我打电话俾林慧芭比嘈醒佢先。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26度喎、哦。咁、唔知你嗰度有冇落雨？因为朝头早咧，我翻工嘅时候发觉，咦，哇，有啲地方都几大雨、哦。 暂时我嗰度咧望出去咧就阴天啫，但又未至于落雨，稍后就真系唔知啦。 咁啊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吓。 系啊，喂，今朝咧想同大家讲下咧食糖嘅嗰个糖，但系糖亦都同时间咧系叫做糖，咁所以咧、 啊、 其实系想同大家讲下糖分同埋糖食糖两样嘢都系带嚟咗一个问题。 就系蛀牙咯。 当然啦，最直接我哋谂到咧糖同埋糖呢样嘢咧就令人蛀牙啦。咁但系咧，因为我咧自己一个非常之中意食糖果嘅人嚟噶，咁所以咧，我对于有时睇到啲报道咧讲关于糖同埋糖嘅研究咧，我都几注意嘅。因为咧，我琴日睇到有一样嘢咧，就系写住话食得糖分多嘅人咧，原来咧皮肤系会特别容易老化同埋变黄噶、哦。 有啲咁嘅事？ 系啊，原来咧唔单止咧系食辣啦，或者食啲刺激性食物咧，就会令到人咧容易皮肤可能会生暗疮啊，或者有啲暗粒啦。原来咧有研究指示咧，如果食得多糖嘅话咧。都一样是会有这个问题的、 哦。不过我先讲，我觉得都是因人而异的，即戴了个头盔先。例如例如我吃辣的这样。我说听很多人讲呢，因为你吃辣啊、所以呢吃的时候呢就排了很多汗出来，那些汗带埋毒素啊、所以你皮肤是靓啊。即说法呢个个都不同的，这个世界。即是听回那些有科学根据的东西讲先。 都是的，咁但系咧，我今次见到嗰一个咧，佢就话啦，因为原来咧有啲研究咧就话啦，食物里面嘅糖分咧系会破坏咗皮肤当中嘅胶原蛋白、哦。咁破坏咗胶原蛋白之后会发生咩事咧？咁就可能会令到咧你嘅皮肤松弛啦、冇弹性啦、加速老化啦、变黄等等啦。 哦，变黄 系啦，佢话如果你减少咗糖分嘅摄取量咧，咁就可以叫做抗到衰老啦。因为头先咪讲话破坏咗入边嘅骨胶原， 系啊， 女人最惊啦，因为骨胶原咧，女人通常都系成日补充嘅，就系话令你皮肤有弹性啊，或者个承托力好啲啦，等等。 哦，喂，我就听又巢皮又黄。即系等于人老珠黄嘅啫， 系啊，好惊，系咪即刻好惊啊？同埋咧，佢话嘅如果系食啲高升糖嘅食物咧，咁例如系加工过嘅一啲甜品啊，或者系制过嘅糖咧，咁比起咧食一啲低升糖嘅食物咧，咁佢就会更加容易咧就导致呢一个咧雄性嘅雌激素分泌增加，咁所以咧。就令到皮肤会容易出油啦，即系出油嘅时候你就知啦，又系嗰啲毛孔闭塞嘅问题啦，同埋容易有皮脂发炎啦。 系啊，因为塞住咗喺毛孔啊嘛。 系啊，就变成好容易会有暗疮咯。 哦，系好彩。 佢个理论就系咁样啦。 系。 咁通常咧，啲女士咧对于皮肤嘅白啊、滑啊，都系好紧张噶嘛。尤其是讲到话，哇，原来啲糖分系会破坏呢个骨胶原嘅时候，哇，梗系眼都突埋啦。 吓，咁有冇办法解决咧？ 有嘅，第一食少啲糖啦。第二。就是吸收少啲糖分咯，因为佢呢个糖分咧，主要系来自咧日常里边，譬如咧，而家咪好中意嗰啲台式饮品咧，就落好多糖啦， 嗯、 或者你饮嘢嘅时候有好多糖浆啦， 嗯、 食嘢嘅时候咧啲油盐糖，即系嗰啲调味比较落得多啲啦，又或者系真系你系食不停嘅糖果。甜品等等，即系佢个糖主要嘅来源系嚟自呢度嘅，就唔系话水果糖，哦、即系佢反而今次系真系讲啲天然嘅糖分啫。 嗯，不过好多时咧，我发觉啲女仔咧成日又话，诶、哎、想啲皮肤好又剩啊，但系佢哋咧又食好多甜品嘅、哦。 都系噶，即系你知啦，女仔通常都系甜品咧放另外一个胃噶嘛。 系啊，唉，真系唔知咩构造嚟嘅呢个。 但系其实咧，食得多甜品咧，个非常之自然嘅引申到一个问题，就系、是、会肥啦。 系啊，最直接嘅啦呢个。 呀，所以即系都谂谂啦，即系对于皮肤嚟讲，同埋对于体重嚟讲，有时可能即系见人哋话戒糖咧，即系 cut 咗话唔食糖咧，就真系会对各方面可能都会有一个明显嘅改变，即系皮肤会明显面色会唔同咗啦。 系啊， 或者如果你真系 cut 糖嘅话，好明显个体重咧落得好快啦。啲人如果减肥咧， 嗯， 有一招都系话教你 cut 糖噶嘛，咁 系啊系啊。 咁我觉得都可以试试嘅，因为糖对于我嚟讲，虽然我中意食糖啫，但系喺我生活里。我都想法，如果我不吃甜品或者我不吃、煮嘢食的时候落很多糖，甚至乎要我不吃糖我都 OK 的。 嗯，对了，我们都有个共同的朋友，他减肥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戒糖，跟着他就很瘦咯，对了。 嗯，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如果真系自己觉得，诶呢排可能啲油脂又多啊，戴口罩特别焗得紧要啊，跟住又发觉，诶可能自己身体咧成即系都肥咗啲啦，或者你真系想试下戒糖嘅话咧，我觉得你可以试下维持一段短嘅时间，试下睇你 会觉得舒服啲先嘅。 睇下 handle 到咯 ，handle 到嘅咪继续咯 ，handle 唔到嘅咪食少啲咯，系咪？ 再慢慢加翻食少少啦，不过唔好食太甜咯。 系啦，好啦，唔该晒你，我哋转头见。 唔该，拜拜。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晨光百科。 啊，食糖啊，食咁多糖咧，危险啊！肥啊！不过呢个世界上总系有啲人咧食极都唔肥嘅，系厉害嘅。嗰个肯定唔系我啦吓，我咧都系饮翻啖茶好啲啦。不过睇翻茶都有分好多种嘅，绿茶、白茶、黑茶、青茶、红茶、黄茶，唔同嘅茶咧都有唔同嘅功效嘅。亦都系因为佢哋嗰个讲啊茶叶嘅发酵嘅 percentage 啦不一样，而造就咗咁多不一样嘅茶。从一个中医角度来讲，无论是你寒底热底啊，不同季节其实又可以喝不同的茶的。好了，即刻就帮大家望一望，现在26度啦，这些六月份的天气当然是找一些夏天喝啱喝什么茶啦，是不是？轻度发酵的茶呢就包括乌龙茶和绿茶。这些就是夏天来讲非常之啱大家喝的，适合这些热底的人士。咦，我是热底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啦。好啦，绿茶，绿茶包括啲咩呢？唔係话淨係讲话日本嗰啲绿茶嘅、例如係龙井啊、抹茶啊、碧螺春啊、黄山无风啊、峨眉竹叶青，个名都几得意，峨眉竹叶青，竹叶青我听过啫，峨眉竹叶青，试下先啦，我迟啲。话到绿茶呢，那个味啊，即係飲落去呢有啲寒凉啦。茶葉咧，由於係輕度發酵，咁故此咧就可以做一啲清熱解毒、生津止渴、提神醒腦嘅功效。喂，另外啊，研究亦都顯示啊，其實如果一日入邊咧飲四杯綠茶或者咧就係白茶，可以加快咧就係每一日嘅身體嘅新陳代謝100个卡路里啊，即係相等於咧3个月減重最多咧就1.5公斤。咁每个人身体咧都系不一样嘅，因人而异啦吓。好啦，喂，讲埋白茶先。白茶有啲咩咧？例如系寿眉啊、 白毫銀針啊、白牡丹。白茶都是寒涼的，都是能夠清熱解毒生中生津止渴提神醒腦啊。白茶又叫做美白茶，它的茶那個叫做茶氨酸比較上高，能夠抗氧化的效果都不錯，舒緩神經和清除緊張。但如果你說喂我寒底，你就可以選擇一些譬如是紅茶、普洱啊這些，是不是？黑茶咧就有助呢一个消滞，咁啊去油嘅。仲有咧就系白茶，头先讲过清热解毒啦。黄茶咧就可以去痰止咳啊。每一种茶咧都有自己嘅功效嘅，所以茶喂都唔好乱咁饮啊。拣啱一种茶，喺一个啱嘅季节饮落个肚，健康啊自己嘅，记住留意多啲啊。 脑海中淹过涌浪，雷电暴雨每夜缠着我，蚕食我如洪荒。还是不懂相信希望，无尽问句遮挡了前方，亦无方未有曙光。我想知道错与对与恶更善良，你怎样看？每个伟人留低哲理，途尽力气，努力始终苦恼翻飞。句句格言全都铭记，前人讲道理，说到超出心与死。让再喘气，想知怎么我果不会步，怎么努力的人一生拼命，却又似对赌，难明白命数。 6:48啦，出边26度嘅气温啊，佢系林奕匡啊，讲笑啫，林奕匡，林奕匡啊，沉思者，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朝早嘅 KOL 系列咧，梗系讲下啲衬衫扮靓嘢啦。早晨啊，海。 早晨 ，Buddy。 今日咧真系要多谢海啦，因为咧佢即将为我哋带嚟一个非常之便利嘅题目啊。 我唔知道而家会唔会咧，听紧嘅听众朋友可以即刻试下我今日嘅介绍咯。 呢、這个钟数真系、哦，分分钟真系咧赶紧出门口咧，要嗱嗱声搵衫啊、衬衫啊、化妆啊、扮靓啊咁噶、 哦。系啊，希望咧就系、是、可以提供到一个咧好快速嘅穿搭啦，大家嘅上班服咧究竟可以点样做啦咁样、嗯。因为咧其实疫情之下，我谂大家都经历咗一段颇长时间嘅 work from home 啦。 嗯、 啊，跟住就会。糾結啦，究竟啊，即係春夏天就即係唔係春天啦，直情嚟到夏天嘅時候咧，究竟有啲咩好快速，我哋可以五至十分鐘笠上身就可以出到門口嘅衫咧，咁樣啦。 嗯嗯，夏天會唔會相對地容易啲咧？因為唔使咁多 layers 啊。 都係啊，同埋唔使諗咧，即係究竟夠唔夠暖啊咁樣，因為反正都係成三十幾度出邊，不過都困難嘅，因為始終你翻到公司咧，又有冷氣啊，或者你出去食飯可能啲商場又有冷氣啊咁樣啦，咁我覺得有陣時夏天咧都要準備定一啲嘅即係薄外套啊咁，都希望疫情真係可以回落啦，慢慢可以受控啦，大家過翻一啲即係正常嘅日子啦， 係過翻啲買衫嘅日子， 係啦，即係我覺得尤其是女士。買衫嘅一種樂趣，我成日都係話唔好過度消費，咁、 嗯、 但係就要適當地去扮靚咯。即係呢個就係我自己一路嚇即係嘅格言嚟嘅咁樣啦。五至十分鐘咧，可以咧一個不大嘅上班穿搭出門口咧咁樣。嗱，如果咧認識我嘅朋友咧，或者會大家會喺社交媒體嗰度有聯繫嘅咧，都會知道咧，其實我有一款衫咧，我係經常都著嘅。 我知連身裙， 冇錯，因為我同芭比都係喺社交媒體，我哋大家會有交流。 嗯、 你見我咧 post 親我著衫嘅相咧，我諗十張有九張，其實我都係會著呢個連身裙嘅。 係啊，其實我都想揾個機會問你噶啦，你係咪真係好中意著裙嘅咧、嗯？ 超中意。 嗯。 尤其是真係連身裙，因為你裙款都可以，譬如你係半截裙或者連身裙。我近呢，我諗三四年啦，我諗我成有少少中咗毒咁樣，好似 嗯 嗱，點解會咁樣呢？因為我覺得連身裙咧，對好多女士嚟講咧，除咗即係一係一個懶人嘅恩物之外咧，我覺得連身裙因為越出嗰個款式就越多啊，其實唔、 嗯、 同嘅 cutting 啦，唔同嘅布料啦咁樣，同埋最好嗰樣嘢就係咩咧？將我哋嘅身形嘅缺點咧，好好咁樣遮蓋住。 嗯， 譬如好多時尤其是在家工作完一排之後咧，可能真係會有個肚腩仔啊，咦會唔會個 pat pat 又開始多肉咗啊？咦大髀又開始，咦開始有啲肉地咯喎，咁樣想遮下佢，發覺啲褲又唔係好啱嘅時候咧，我覺得喺呢啲時候咧，你掹條連身裙出嚟著咧，你真係五至十分鐘真係出到門口噶。 嗯，都係 啊，係啊。喂，咁啊，以前咧翻工咧，我哋諗起啲連身裙咧，通常咧，你会谂起啲乜嘢嘅为主咧？如果 连身裙咧，我觉得有时俾人一个感觉咧，系好似啲怀孕嘅女士咧，会好中意选择嘅衣物嚟嘅。 系的而且确咧，呢一个系好多女士嗰个观念，甚至乎男士都有呢个观念嘅、 嗯。 所以咧，譬如我哋有时即系我哋嘅客啦，咁都会选购啲连身裙嘅时候咧，佢哋都会有个谂法，有个担心， 嗯， 喺度就系咧。怕說在公共交通工具的時候會被人讓座， 我真的試過 是吧，那 我就跟他們說了，我說那就老實不客氣了，唔該咯，一句就坐落去啦，係嘛？即係人哋咁有愛心讓座俾你，咁我就覺得唔好嘥咗人哋嘅愛心啦，咁、嗯、樣。同埋我話印你咧，唔係淨係嗰條連身裙嘅、嗯，即係我覺得有陣時係你，譬如你行路嘅姿態啊，你著乜嘢鞋啊， 都係 因為同埋而家個 cutting 真係都好多啦。咁、 嗯、 如果以前翻工咧個選擇可能都會比較狹窄一啲，或者大家都仲會停留喺、嗯、啊，如果我翻工我著連身裙， 嗯， 我就要著一啲深色為主。黑啊、灰啊、深藍啊呢啲啦，就會好穩陣、好端莊啊嘛，覺得，然後仲可能襯對高踭鞋啊咁樣。但我覺得其實呢個潮流咧都過噶啦。而家我覺得大家對連身裙嗰種包容咧，even 係一個職場上面咧，我覺得對連身裙嗰個包容度咧都高咗好多。 嗯， 因為的而且確真係市面嘅選擇多咗好多啊嘛，咁我覺得除咗即係你頭先我哋提過嗰一啲嘅好深色、好穩陣、好端莊嘅連身裙之外啦，而家其實就算你話講緊正式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嘅選擇。 嗯， 譬如我自己近年我就會好中意著咧，就係啲橄欖綠色啦。 嗯， 著出嚟又好型嘅，有啲似大地色嘅衝，同埋一年四季咧呢啲色咧都係唔會輸嘅顏色嚟嘅。 係 又型喎，我覺得。 咁另外譬如你話我又唔係好受到啲好粉色嘅好 baby 嗰啲顏色啊，咁其實即使粉紅色我哋會有 dirty pink 啦，好型但又不失女人味嘅顏色嚟嘅。 我自己係勁鍾意呢個色嘅。 係咪啊，即係我覺得 dirty pink 係好型嘅，因為我本身我都幾鍾意粉紅色，咁但係有啲太嬌嫩嗰啲太女仔嗰啲我覺得擺喺我身又唔係好啱。咁我覺得 dirty pink 擺上身係幾靚嘅。咁另外就譬如啲芥黃色啊、象牙白啊，我覺得呢啲顏色呢都係翻工著出嚟都會幾精神嘅顏色嚟嘅，咁所以即使正式咧，我哋都唔需要話停留仲係喺黑白灰、深藍嗰啲嘅階段咁樣啦。除咗正式嘅選擇之外咧，譬如我覺得去到夏天咧，雪紡碎花嘅連身裙，都係好省時方便嘅一個選擇咯。點解咁講咧？因為雪紡料咧，其實咧好多時都係免燙嘅。大家聽到免燙呢兩個字都即刻叮咗噶嘛？ 係啊， 哇！唔使燙衫。你知啦，夏天咧，即係熱死辣辣嗰陣時候，你仲要攞個燙斗，就算你掂機都好啦，其實燙完都會出汗噶啦嘛，你可能已經化埋妝，個妝都融鬼埋啦，咁樣仲要燙衫，仲要可能花成五至十分鐘去燙，我都著咗啦件衫咁樣啦。好多時大家就為咗唔想燙衫咧，跟住就會求其著衫上身。咁我覺得，與其係咁，不如嚟揀一啲咧，真係叫做免燙嘅質地。雪紡料咧係其中一個選擇嚟嘅。我覺得雪紡同埋碎花咧，其實係好夾嘅一件事咯。譬如你話驚花得滯啦，有陣時會唔會翻工唔係咁好咧？咁，頭先咪提過，而家其實office 啦嘅冷氣都唔弱噶嘛，有啲商場嘅冷氣都唔弱噶嘛。你可以加件咧薄薄嘅西裝外套啦，或者啲嘅麻質嘅外套咁樣啦，因為其實夏天著麻質都係舒服嘅， 涼爽啲嗬。 啱啊，咁你就可以除咗增加到個層次感之外咧，其實亦都係有即係唔會話俾啲冷氣吹親啦咁樣，同埋咧就會亦都令到好多人咧對碎花咧嗰個卻步會減少咗，因為你露出嚟嗰個花嘅部分其實就比個外套會遮緊一啲啦。咁著出嚟就會覺得咦順眼咗好多喎，冇咁花喎。我哋叫做易啲入口啦，咁樣咯，係啊。咁另外頭先阿 Barbie 提過啦，會唔會啲 loose fit cutting 咧，著咗上身之後會俾人讓座啊？咁，咁可以加條 bell 咯。我覺得加 bell 都係緊要嘅。嗰條 bell 嘅選擇咧，點樣去配襯條裙咧，都係有啲心思。個感覺硬係會覺得，咦，端莊咗，識著衫，有配襯嘅喎。其實只係條 bell 啫嘛，好簡單嘅啫。但係人哋已經會覺得你，咦？襯咗嚟個噃，咁樣啦，同埋就身形上面啦，著出嚟都會婀娜一啲。咁我覺得加條 bell 著咧，其實都係一個選擇咯。翻工嘅時候，同埋其實今年咧都會流行另外多一個嘅，你可以叫連身裙又得，佢介乎連身裙與西裝褸之間。呢、這個大家都，如果你話真係喂，我都夠膽去突出嗰個框框，想再 trendy 一啲，同埋當然你要公司即係接納嘅程度都係有喺度啦。咁樣，譬如你嘅職業唔係真係非常之保守嘅，咁都可以用。佢你著呢一種穿搭咧，我覺得係 OK， 就係咧嗰啲長身嘅西裝褸，短袖嘅，然後佢個長度係啱啱喺膝頭哥上邊，你就可以當一條連身裙咁樣著嘅，其實，但係佢打翻開流咧，你可以做外套啦。當然啦，如果你選擇咁樣著嘅時候咧，你裏邊都係要著打底，咁你可能係一條嘅打底裙啦，或者打底褲，你都係需要啦咁樣。但係咧，今季係非常之興，如果你留意即係譬如韓星又好啦，或者本地一啲嘅 artist 咧，其實佢哋好多嘅表演啊，而家喺台上面嘅表演咧，其實都會著呢一種嘅西裝褸噶。咁你可以加 bell 或者就咁 loose fit 著，當一條連身裙著咧。都會是今個夏天非常之即係 trendy， 而我覺得著出嚟又都可以幾型格幾 decent 嘅一個上班嘅穿搭咯。 好啦，咁今朝聽阿海講咗咁多咧，應該都提供咗唔少選擇俾大家咧。如果真係要幫個衣櫃咧揾多啲成員翻嚟嘅時候咧，可以考慮一下呢一種又可以懶但又好似好方便同埋又好時尚嘅穿搭連身裙，諗下啦。 啱啊！ 好啦，唔該曬海， 下次再傾，拜拜。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啦，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咧，我哋一齐望一望先。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啊！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有啊 Didi 喺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出边啊交通啊应该一切如常啊，会唔会？ 系啊，如常嘅龙尾啊，真系 我如常嘅龙尾啊。 我啱先讲翻啦吓，公主道过海咧都系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电话机楼噶，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嘅。咁另外咧都有个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啦，喺尖沙咀嘅黑德道噶，咁介乎摩地道同埋宝纳巷嘅一段黑德道咧仍然封闭啊，咁所有车辆不能够由摩地道左转入去黑德道嘅。 嗯，咁有阵时咧，即系而家 Didi 都开始打翻网球啊， 系 咪先？令我谂起一样嘢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乘搭呢个交通工具嘅时候咧，咁都有啲人系拎住啲都非常之大件嗰啲嘅行李啊、 嗯， 又拖又抬又叻咁样，咁都有少少想奉劝咧翻咧，就系话如果你真系太大件嘅话咧，真系要用翻。合翻規矩啊，即係譬如佢太大件嘅，你可能要寄倉；如果太大件又唔想得，咁人哋話咗唔想得，真係唔想得，係因為真係個危險問題。因為有陣時候我搭巴士都會見到咧，就係有啲人拎住啲好大件嘅行李， 哦、 哇！跟住佢哋就即刻霸咗個有個輪椅位啦，咁霸咗嗰度。咁如果真係有輪椅上車，其實佢哋件貨咧就阻住咗人哋上車。係咁同埋咧，有陣時啲巴士有陣時煞掣咁樣。 嗯 啲貨物咧，哇！周圍搖擺，其實真係好危險啊！ 所以佢哋係咪應該 call 定啲 van 仔咯？ 係咯，我就係想講呢樣嘢。 係啊， 你 call 定又安全啲，自己又冇咁辛苦。雖然個價錢係貴啲嘅，不過、如果你又整親啊，又撞親啊，咁又整到人，咁啊到時要賠錢，或者自己整親條腰骨。咁用嘅錢咪仲貴？ 係啊，你講翻起咧，我講翻個笑話俾你聽，好好笑。嗰時我同我媽咪咧兩個咧，自己去買條梯啊，啱先幾多尺？嗰條梯都有成7尺，7尺幾啊！咁我傻到咧。搬去等巴士，跟住咧，你幾戇居啊！我真係傻傻地啊， 傻傻地， 係啊，不過我不嬲成日都傻傻地啊，所以成日得罪人啊。咁跟住咧，我同我媽咪喺等等巴士，巴士嚟啫。跟住巴士司機話：嚇、你咁高點上車啊？ 係 咯，係、我嗰刻完全意識唔到喎。幾蠢啊！ 因為你又掛住即係照顧你媽媽啊嘛。 係啊，因為我媽媽話要買嘛，但係兩個人一齊去搬呢條梯咧都好細，因為我屋企個假天花好高啊，所以要好長嘅梯。 哇！ 係啊，咁後屘咧話 皇宮嚟喎，高樓底。 唔係高樓底，因為天花板利用嚟我嚟做假天花嚟裝貨啊，所以就一定要條梯咯。咁跟住後屘咧點算咧？我哋喺街周圍揾，見到有個大貨車。就去問個貨車司機，司機叔叔啊，你可唔可以即係當然要俾錢啦？你可唔可以將我將件貨運去我屋企啊？揾咗成個鐘頭先揾到個大貨車接定佢，係咪好笑啊？ 但你都好啊，即係起碼又揾到架貨車，係咪先？ 係因為後屘先知道原來啊係條梯巴士唔夠高度上，同埋巴士都唔俾你上。 係啊，咁啊巴士司機做得啱嘅，咁啊如果再有即係各位聽眾都係有啲大件嘅，咁啊用其他方法啦，咁啊唔好又下下咧就靠翻啲即係巴士啊、港鐵啊咁樣整親人又整到自己又唔好啦。 虽然是公共交通工具，但有些东西真的上不到公共交通工具。 是啦是啦。 好啊，你提得很好啊。 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落雨呢？阿欧在哪里？ 是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咁多晨光的听众朋友。暂时呢不敢讲雨过天清啦，不过呢雨是停了落来的。咁啊，所以有种落完雨呢颇为凉快的体感舒服感 在这里。 是啦，咁但係希望今日都可以冇咁大雨。如果琴晚落雨落足成晚喎，隱隱約約都聽到，可能我自己瞓得唔係咁冧啦。我唔記得我唔知小白感唔感覺到琴晚黑都即係你屋企附近都有落大雨，都落咗幾大下。 係啊， 如果我啲即係嘅局部地區驟雨啦，咁所以今日咧大家都要帶定把遮啦。咁把遮咧最好就係第一。我嚟遮雨，第二有機會我嚟遮一遮太陽啦。咁估計雨就未必會好似由朝落到晚嘅今日啲雨，應該都係 落下停下，落下停下，停嘅时候点啊？出太阳咯、哦，呢、這个都系好典型近呢十年或者近呢廿年咧，香港嘅夏天会发生嘅事嚟嘅。不过咁样都好啊，有啲朋友就觉得喂好烦啊，喂几时落雨几时？喂唔落雨啊，出太阳噶、啊，即系好似咧即系焗紧桑拿咁样蒸翻晒地面啲水上去，跟住。自己個人咧心情都麻麻地啊！我有一個建議啊，大家可以咧望下天空，因為咧往往咧一落完驟雨咧出太陽咧都有機會見到彩虹。 係啊， 見到個百分比咧，香港睇到彩虹啊個成數幾高喎、 啊！係啊， 因為咧我有啲朋友咧就係喺外國住啦，我話喂佢見過彩虹未啊？未啊，好難噶，因為你要知道有啲地方啊，打個譬如英國咁先算啦。咁佢。有好多日子呢都係灰蒙蒙天空一片㗎嘛，都係比较多云啲啦，咁样比 较 吸气重啲。係啦，类似呢啲情况佢哋能够见到彩虹嘅几率呢有机会啦，有机会啫，即係我又冇数据分析，冇香港咁多，因为有啲朋友都话喂香港呢，我返嚟香港叫做暑假咁样三四个月呢，见到两三次彩虹我好开心啊。咁我就喺度諗啊，係喎，即係作為一個香港人，理論上你都起碼睇咗至少兩三次彩虹以上啦、 啊。 我唔知添啦。 有陣時有雙彩虹添啊。 係啊。 係啊，我試過有一次直頭見到嗰個彩虹嗰、那個即係個頭啊，即係佢啱喺地面射上去，咁啱、就係嗰個位，哇！係條彩虹喺個前邊啊，咁樣。係 啊。同埋彩虹最正咧，系容易影得到啊嘛！ 系啊，即系普通相机都影到嘛。 系啊，即系你譬如其他天文现象咧、都好似要用啲专业啲嘅相机或者要 set 个脚架先影到。彩虹咧，你真系可以，我见过有啲人咧背脊系彩虹啊，佢可以 selfie 到 啊 ，selfie 都得噶，系啊，真系噶。 哇，其实都好。Amazing 啊！ 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嚟嘅。 系啊，朝头早咧就唔好成日挂住啊落雨点啊淋湿身啊，哎太阳好晒要搽防晒啊。其实两者交汇之中咧，都会有一啲好嘅事情会发生，例如有机会见到彩虹啦，系咪咁啊？希望系。 有陣時喺條街嗰度行就唔好掛住睇手機，望下側邊嗰啲咧，可能會 miss 咗好多天文現象嘛。 我非常認同你啊！有陣時咧，你淨係掛住睇手機咧，連街邊有啲靚女經過你都睇唔到啦。 有明星行過喺你側邊啊，你冇乜嘢影相啊？咁發哥喺度行過，你掛住望手機嘥咗嘛？ 係啊，除咗發哥啊。姜涛都喺你隔篱，姜 买 咯，挂住望手机，你睇唔到，哇！跟住啲人即刻，哎，好啊，唔玩手机事啦，咁样。好啦，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 好，唔该晒。哦，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啊。朝早嘅时间咧，局部地区哇，仲有雷暴添啊吓。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大概31度，咁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下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咁啊，周末期间风势都较大嘅。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低水平，咁啊，空气都算系好嘅。朝早嘅时间要做咩啊？上晨光大学堂咯。 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咧，今朝早又有 Jerry 喺度啊！早晨 ，Jerry。 早晨 ，Bobby。 嗱 ，Jerry， 我哋讲咗咁多个礼拜经理人咧，有一个 topic 咧系真系回响比较大啲嘅，就系咧嗱，唔系好似你自己所讲，经理人系咪真系有好多坐享其成嘅福利咧？咁反而 你喺边度睇到嘅？ 喺你个平台度睇到嘅。嗱，反而咧就系我谂到嘅就系啲差啲嘅面向啦。之前大家所讲嘅一啲关公灾难啊， 唔差唔差 唔差，其实处唔处理好咧，真系 我哋做经理人冇嘢差嘅，所有都系好嘢、我哋充满正能量啊嘛， 好嘢吓、 关公即系公关灾难、公关事件啊，或者去到我哋前一集好似提过噶，即系危机啊嘛，所谓系嘛， 系咪一定要拆弹咧？可唔可以唔拆噶？ 我唔去拆，其实都系一个拆， 哦， 系嘛。 无招胜有招 如果是一个赞美的说话我都 OK 的。我们这样想一件事先、每一件事情发生是不是真的需要回应、第一个界条就是因为我是用一个经理人的身份我不是用一个、我是当事人主角的身份、我代表公司的嘛或者代表一个艺人或者代表被我们管理的人。我们要将那些所谓的 ego 啊、情感啊放低先，因為我而家處理事情啊嘛。哎呀，你踩到我，我要踩翻你，我要報仇， 撇走咗報仇嘅情緒啊， 我要整翻你一嘢，或者我要平反嗱，呢啲要全部放低先。 係 啊，你真係單單去睇件事，咁你褪後一步睇嘅時候，其實真係唔係樣樣嘢都要回應嘅。即係好簡單，你話喂啊呢鬼啊啊 Jerry 啊 Bobby， 你呢排好似皮膚唔係幾好、啊，即係可能俾人哋又影到啊，或者俾人哋有啲渲染啊咁樣，真係要回應嘛？講真嘅，即係你話唔係啊，你 Bobby 你可能你會話、我皮膚冇差到，唔知點解嗰日可能嗰個角度問題，咁呢啲其實唔係一件事嚟嘅。嗱、你回應咗咧。就变咗一件事啦、 哦。我又反而觉得，如果俾着系我，我都唔会回应、啊。嗱、 咁但系因为每一个人咧，对于佢哋看重嘅嘢系唔同啊嘛。有啲人真系会好介意嘅。当你注入咗情感嘅时候，个人嘅喜好或者不喜好嘅时候，会好容易会产生呢一类型嘅所谓俗称嘅灾难啦、 啊。 咁唔系话真系每一样嘢都要回应嘅，所以我头先第一个就话一定要。我哋要放要冇情感咁样去睇件事，同埋嗱，仲有一样嘢咧，我哋英文叫 news cycle 啊、嗰个叫咩？新闻周期啊， 系 喺新闻啊或者系消息入边咧有个周期噶，当然冇个既定嘅周期系几长啦、 即系未必一定系两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咁样， 系啦，咁通常你知道个世界日日都有事发生紧噶嘛，慢则一个新闻周期可能系一个星期，快则可能系三天甚至乎两天， 系 一件如果系其实唔喺我嚟讲唔系事嘅事咧。三两日过咗 嘅，系好多时睇完就唔记得咗添。 系啦，但你唔回应，就冇事咯。好啦，咁但系你个心都系翳住。咁不如咁啦，譬如真系有人话你皮肤差咗，话你肥咗，或者话你今日着件衫唔靓，都上镜咁样。咁你一声吞咗啖气，佢可能过三个两个礼拜，积极护肤，积极减肥，搵两件靓衫，影翻张相出嚟，大大声声咁话你听我今日件衫几靓。咁其实。已经叫做不言而喻，无声胜有声咁样去平反晒过去嗰啲嘢。不论人哋，因为我哋系活喺当下噶嘛。吓、你前个礼拜话我皮肤差咗、你上个礼拜话我肥咗，冇啊？你睇我今日，即系有时唔系话下下嘢咧，都系要即时反应嘅、去到嗰啲位，你一反应咗，先至系会有机会造成一种叫做嘅。公关事件咯， 其实即系嗰件事都系自己生出嚟嘅，分分钟。 好嗱，当然啦，我哋由前一集都有提到嘅，有啲好严重嘅事件咧，系一定要可能系作出一啲澄清啊，或者平反啊，各样，又系用翻我头先第一句说话，点解要放低情感咧？究竟嗰件事系你觉得？有需要澄清啊，定系件事真系有需要澄清啦、你系嗰件事嘅主角，你一定系觉得你要平反噶噃。咁我系经理人，我就会又系褪后一步望一望个大情况。喂，其实冇乜嘢啫。咁好多时候咧，发生事情系咩位置咧？个主角或者一个当事人咧，应该咁讲，唔好话主角。佢尝试去同一个外界去讲道理啊。事有发生，我谂过去呢几十年都系咁样啦。每一次咧遇到一啲嗰位当事人佢唔喜欢嘅嘢，或者佢觉得唔公道嘅嘢，佢哋会尝试去讲道理啊，甚至乎系一对事情、对家事、国事、天下事一啲睇法啦，或者对于个人嘅品味啊，都可能会造成一个讲道理嘅事件。你一当你决定要同啲外界讲道理嘅时候咧、其实我会认为你已经行错咗第一步。 系 点解？你一话你讲道理，即系你认为你嘅道理啱咯。咁言下之意，即系我嘅道理唔啱咯噃。或者系啲网民或者啲观众或者你同你争拗紧嘅人，你觉得佢哋嘅道理唔啱咯噃？系咪？因为你觉得你道理啱啊嘛。呢啲事情唔系一加一等于二，唔系等于三嗰啲咁 有绝对答案嘅嘢， 绝对答案嘅嘢啦，冇噶嘛。咁你当你去讲道理嘅时候，其实你已经系为自己唔系埋下咗一个陷阱或者一个炸弹， 为自己设下咗个陷阱， 你直情系开咗出嚟，埋嚟打我啦，埋嚟洗我啦，你咁好多时候我哋做经理人公司，我哋就会话。 我哋係想俾好嘢人哋睇㗎嘛，我哋係想人哋真係又係嗰樣嘢，又想你拍手掌㗎嘛，而唔係話開個論壇出嚟大家嗱，今日我哋討論下究竟係雲吞好食定水餃好食，係咪即係你呢啲係冇得拗嘅，係咪咁你如果你其實好多時候你去爭拗呢，就係、是、因為為咗你自己一個道理囉，咁呢個係我覺得係第一個幾要嚴守嘅界條囉，你係咪真係想開個壇出嚟，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呢就係、是、唔好將件事明明唔係話真係十分關你事，即係我喺出面街講緊嘢，你唔單止叉隻腳入嚟，不但止你仲要將嗰個壇搬入去你屋企 埋嚟啊，開門入屋過嚟呢邊傾啊， 係啦，咁當你真係中門大開嘅時候、你想同人哋讲道理啫、 人哋入嚟闹你啦， 系啦，难保有人入嚟闹你啦、打你一巴都唔顶噶。咁喂，咁佢咁样嘅操守唔好，我避免唔到，系嗰啲梗系避免唔到啦。但系你可以避免打开道门俾人哋入嚟噶嘛。咁好多时候嘅呢啲嘢系我谂自己嘅情感啦，一时嘅你逐啲讲可以话一时冲动啦。咁其实最end of the day 最终你是真的要想清楚，究竟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叫做回应啊的需要咯、很多事件都是因为这样发生的。 明白啦。其实呢唔单止淨係行内即係娱乐圈界嘅，其实听阿 Jerry 咁样讲呢，日常嘅待人处事个道理咪一样。 同朋友拗叫都系一样㗎咋。 係囉。 即係你会唔会我同你哎 ,Barbie 今日收工我哋出去食嘢啦。又系真系可以拗到烦。 可以沟通，但系唔使辣火头，同埋唔使中门大开引人入嚟点火。 冇错啦。 好啦，今朝早同 Jerry 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Jerry。 Okay, thank you。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翻到嚟朝早7:24啊 ，O 都翻嚟啦吓。 系啊，咁啊，今日咧就想讲下呢一个新闻。咁嚟紧咧，都会有大学嘅新嘅学年啦。 系、 好多嘅大学生都已经，今个 SEM 搞掂咗啦。咁啊，嚟紧 DSE 放榜，大家可以喺 Jupiter 嗰度咧就摆大家心仪嘅一啲大学啊吓。咁啊，睇下拣咩科啊，有咩科啱自己。到時咧再同大家講深入啲啦，但係咧轉個角度咧，有陣時啲大學都要做下 marketing 啊，做下宣傳啊，譬如我哋大學咧就出名乜乜乜咁啊，大家嚟讀啦。有啲咧神科嘅啊，讀完之後咧保證啊，即係唔會失業嘅，仲會咧啊一出嚟咧份人工已經幾多幾多啦咁樣。 喂，好多都話邊間大學又話喺邊一年嗰個叫做薪酬咧，畢業之後係最好啊，係 啦， 參考一下嘅啫，同埋讀嗰科通常都。又未必真係做翻嗰行嘅， 係好多朋友都係咁噶，即係讀嗰樣嘢未必係做嗰樣嘢啦。咁不過唔緊要，即係理論上就應該完成咗大學課程，咁你真係中意個科，你先共入去嘅。 係咯， 因為大家依家今時今日嘅DSE 嘅考生，嗱，一係老套都要講嗰句，依家學位真係多過我哋成長年代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咁所以你哋有機會揀，梗係揀最正同埋最可以令自己讀得舒服開懷嘅科目啦。我哋成长嘅年代一定系同你讲话，喂，唔好理啦，即系就算有大学 offer， 你入咗去先啦，睇下点样扭进录音，第一年考好啲， 跟住又话依家要转科系咯， 系啦，转系啦，咁啲路咪迂回啲咯。我只能够讲，未必唔能够达到成功，或者达到自己心目中好想好想读嗰科，但系你要行多几步路咯，系行多咗时间嘅，所以。我真心覺得依家嘅後生仔都係幸福啲嘅，第一學位多咗啦，第二渠道多咗啦，第三即係大家可以追逐夢想嘅能力值咧，又大過我哋以前啦，冇咁多包袱啦，係啦，咁啊唔講咁多啦，好似好老土、好老掉牙咁啊。總之大家個個入到 U 啊開心啦。咁點解無端端今日講啲大學嘢咧？話説係咁嘅，喺內地方面咧，南京大學咧就都會做一啲宣傳啦，去招收一啲 新生啊。咁啊，有一啲新人入去嘅时候咧，通常一间大学点样有啲咩嘅优势先吸引到你去读咧？当你系啱啱，哎，好劲啊，十 A 百元号咁样先啦。 高科好出名啦， 系高科好出名啦， 高科出名。仲有出嚟嘅薪酬好好啦， 系啦系啦，或者间学校好靓嗱，其实间学校好靓咧，我都 OK 噶， 系啊， 即系譬如我都覺得，譬如理工啦、啊、紅磚牆啦、啊，好靚、 啊。喂，所以咪話以前大家喺度揀嘅時候又說，又話誒嗰間啊，喂，一嚟又太遠、啊，二嚟個校舍麻麻地，跟住但係嗰間好近、啊，好近市區、啊，好正、啊，我就中意嗰間、啊。有啲人甚至乎為咗個地方咧。 系 而去选择 有啊 大学而唔去选择自己中意嗰科 嘅系啊我有啲我读预科嘅时候啲同学仔直情系觉得哇正我、啊、科大背山面海、啊、喂佢平时都中意 住埋科嘅就冇得顶 中意欧多啊好似小白咁样啊中意行山、啊、好似我咁样喂真系即系行可能行一段短路就已经可以去到银线湾嗰度晒下太阳咯、啊、行张脊咁样咁样咁我都觉得趋之若鹜啊有啲啊极富电影感啊 系嘅 文学少女咁样 生活系超嘅 即系哇 Con U咧，哇！好多时咧，啲电影取景嘅地方嚟噶，呢度咪就 系咯。 啊，许鞍华导演拍边部戏嘅时候咯， 系啊，中大好文青喎、 啊。系啦，好啦，其他嗰啲都好嘅，其他都好嘅。 够时间讲啫， 全香港所有大学都好嘅，我讲嘅。咁啦，讲翻内地先。喂，南京大学咧就谂到一条计仔咧做招来，我都觉得系好嘅、 啊。 不过咧就俾咧内地嘅媒体嘅抨击，点解咧？就系咧佢首先揾咗啲美少女啊，即系女神级啦、 啊。 你当嗰间大学嘅校花咧，就举住个牌，就譬如话，想和我到图书馆看书吗？加入我们吧。 哦、 再有一句人能。能成为你的青春吗？咁样喂，但系咧， 我睇 我 哋咩天文学会嗰啲拉拢啲人咁样噶 喂，但系咧嗰两个女神级咧，我就咁睇上啦，确系都几标志下， 系 同埋真系几有吸引力。你要知道一样嘢，咁但系即系当然啦，即系求学咧，除咗不是求分数咧，就不是求分添啦， 即系又唔系净系求偶嘅， 系求偶啦，系讲得好啊。唔係求偶啦，所以咧就有關方面咧都將呢啲嘅宣傳品咧都下咗架啦嚇，咁啊要用翻啲正頭正路嘅方法去招生咯咁樣，咁但係我自己覺得。都是一个另类之外嚟嘅， 一间好嘅学校，唔使用啲咩古灵精怪方法，都有好嘅学生去读嘅。 今日是六月十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初一，适宜嫁娶、裁衣、伐木、拆卸、迁徙。 咁快已经农历五月， 好好珍惜每一日啦。今日记安藏出行， 好似乜都冇做过。 嚟紧勤力啲咯，今日都系原子笔日， 我会用纸笔写多啲字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正调查一宗怀疑狂乱驾驶案，一名警员受伤。凌晨一点之前，警员在葵涌和宜合道和石宜路交界巡逻，截查一架可疑私家车。司机没有理会警员的指示，突然加速逃去，撞到一名警员。警员手部受伤，送院治理。案件列作冇有效驾驶执照，没有第三者保险，没有第三者保险同埋狂乱驾驶，暂时未有人被捕。美国总统拜登抵达英国，准备出席当地星期五起一连三日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拜登在当地一个有美军部署的基地发表演说，他说美国的盟友和美国有近似的理念，对此表示赞赏，又形容美国已经归来。他说全球的民主正是站在同一阵线，应对最棘手的挑战和对未来最关键的议题。今次是拜登上任总统以来的首次外访，除了七国集团峰会，亦都会出席北约峰会，和美国在欧洲的盟友会面。拜登将会在下星期三在日内瓦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法国总理卡斯泰的夫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卡斯泰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自我隔离七日。卡斯泰曾经在当地星期三和经济部长勒梅尔在餐厅共进午餐。去年十二月，总统马克龙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卡斯泰当时被列为密切接触者，之后获确认未受感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咁后少少近住佐敦谷公园嗰段咧，亦都车多，排到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就慢车，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咁喺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華都花園一段比較車多，排到去新墟；後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跟住富泰村呢一段亦都行車緩慢，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車多，龍尾喺沙田污水處理廠。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次佢挑战技巧之余，亦都挑战情绪。 It's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me. 听唔听到头先 chorus 嘅时候，有一粒音系好高音嘅。J 峰话写 demo 嘅时候，佢嘅幻想就系思念嘅情绪已经去到临界点，要好用力咁嗌出嚟，先至能够发泄。作曲 J 风 Tima， 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 Tima。上榜六个星期，今个星期再上升一级，进驻本周中文歌曲龙虎榜季军位置。冯允谦《思念即地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 光第一线。 早晨 七点三十六分啊，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3%。咁啊，今朝早咧我就见到一个报道啊，咁就系呢个 CNN Travel 咧就选出咗全世界嘅美食。咁啊，未讲佢嗰个调查之前咧，就问阿钟哥同埋阿 O 啦，即系之前啦去咁多地方旅行啦，食过咁多好嘢啦，有冇边一个地方有啲特产或者佢哋一啲好特色嘅食物系令你留下好深嘅印象？嗱，虽然我知道咧香港系一个美食天堂，亦都即系好多地方嘅菜式咧都可以喺香港揾到，但系你会觉得真系要去翻嗰一个地方食地道嘅嘢咧，先至有嗰种味道嘅。 首先最好食嘅嘢咧，一定唔会喺呢啲啲咩 CNN Travel 里边登记出嚟嘅，一定唔会有。 吓，因为你唔同意佢哋嘅味蕾 啊嘛。我冇一次同意过啊，冇一次啊。香港几多好嘢食，佢有冇写过出嚟啊？ 有冇叉烧鸡饭啊？肥叉有冇啊？ 冇啊！ 你想讲肥叉有冇啊？ 有冇啊 ？fat 叉烧有冇啊？ 嗱嗱， 叉烧好食到点啊？连鬼都舐啊，大佬！ 真系啊，同日本嗰啲叉烧啊！呢樣真係完勝日本啊！廣東燒味啊！ 你冇聽我聽下，白元浩即刻望你。 哦，唔係咁，日本有其他好嘢食啊嘛！我真我個人意見啫。 我詆毀日本拉麵嘅嘢， 唔係我詆毀日本叉燒嘅。 哦， 所以咧，我日本拉麵咧，我都係好中意食， 但就唔要求叉燒。 平衡翻，平衡翻係啦。 通常食蝦拉麵啊，海路拉麵啊，係啊，雞湯拉麵啊咁。 你話香港嘅其實佢都有上榜嘅，不過即係唔係好高咯個位。 就算上榜咧，都会问啊，点解呢一样香港嘅东西会上榜，其他上唔到榜啊？ 嗱，我都有谂过，应该就系佢嘅受众，即系佢揾人去调查啦，即系你觉得边一个菜式最好味啦？咁唔同地方嘅人嘅口味都有唔同嘅，因为我最近咧就喺网上面睇一啲旅游嘅片段啦，咁佢咧就之前拍嘅呢个片就揾咧外国，我唔记得系喺德国定系边一度啦，咁佢咧就揾好似系德国人啦，就带咗啲香港嘅口立湿咧，就带俾佢哋试，系啦一啲小食啦，我哋平时食开嘅，咁佢哋咧有佢哋即系都几一致嘅，原来佢哋嘅口味，咁我记得有马仔啦，有华梅啦，有山楂饼啦，杏仁饼啦，斋烧鹅啦，即系呢一啲啦。咁後來發現原來咧，佢哋可能食慣嘅嘢係即係同一種味道啊，或者慣咗甜甜地咧，咁佢哋係最中意食馬仔嘅，而最唔得咧就係華梅嗰種酸嘅咁樣。咁所以我諗即係呢一啲調查咧都 depends on 佢揾邊一啲地方或者國家嘅人去測試，咁就得出嚟嘅結果啦。 嗱好啦，咁如果照計啊，最好食嘅嘢係咪應該最多人食嘅嘢啊？如果唔好食，啲人就唔會，一唔會咁多人食啦，係咪？咁好簡單一樣嘢，你幾可見到丁麵啊，係會上榜嘅。丁麵基本上係香港早餐之選嚟，之首添啊。 係 個個都話唔該丁麵啦。 嗯， 最多係加條腸，或是加隻蛋嘅啫。 但係因為佢定位比較奇怪，即係你會話，雖然喺香港好多地方茶餐廳揾到啦，但佢咧又彷彿好似你會覺得未必係淨係香港嘅嘢， 即係日本啲啊， 係啦，又有啲日本嘅牌子咁樣，咁所以當你講係代表一個地方嘅時候咧，佢未必係好代表到啊，咁所以上榜嗰個咧就係即係香港個食物咧就係西多士，咁可能就比較 有代表性， 代表到嗰個茶餐廳文化啦咁樣。 西多士都係真係感覺到嘅， 炸比西多咁樣啊。 同埋我哋嘅西多係好嚴格噶嘛，最勁抽嘅西多真係炸到哇金黃色嘅咁。 但係其實西多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嘅，譬如話。里边加唔加馅啊？ 系啊， 嗱有啲咧个馅咧就一定，譬如搽花生酱再炸啦，可能甚至乎我见过啲系芥秧添啦。咁究竟你里边系加唔加嘢先？ 好似佢里面系有芝士火腿咯。 嗱系啦，加咗芝士火腿仲系咪西多咧？ 麻麻地喎，芝士火腿 咸咸甜甜咁。 唔系，但芝士火腿你嗰次系被蒙蔽底下挑选定还是系 专登啊？ 专登噶，佢有写出嚟噶。 专登 咁咪试试佢咯。 我真系麻麻地。喂，咁你落炼奶定系落呢个糖浆？ 识食嘅，梗系我啱想讲识食嘅，用炼奶啊。 系 我识食应该系两样都加。 咁得，因为咧，即系要睇下嗰间餐厅入啲咩货咯。有阵时入啲好浓味嘅蜜糖嘅糖漿咧，其實你落幾多煉奶都冇用，所以煉奶淡淡地我都覺得 O K， 同埋煉奶令個西多嘅口感同埋層次咧，因為滑啲啊個面， 係唔同嘅。 你講開咧， 朝早又想食西多啦，唔系下午茶想食啦。 唔系朝早好少有西多食嘅，通常都系下午茶嘅。 哦， 你又早得滞。 旧时有啲系旧时有啲茶餐厅咧，二十四小时都系食住同一样嘅嘢。 哦， 其实香港啲茶餐厅都可以仿效啊，同快餐店一样啊。其实个 menu 永续咁样， 都 永续咁样做都得啦。 今次呢度有啲咩嘅入咗围啊？ 嗱，有啲咩入围咧？咁其实佢就列咗十个出嚟啦。咁啊，都可以由第十个开始讲嘅。第十个咧就非洲加蓬嘅鸡。肉曼巴呢、這个真系唔识啊！佢话系非洲咧，即系中非嘅一个流行美食嚟嘅，我就结合咗咧呢个鸡肉啦、香料啦，同埋棕榈油去到制成嘅。咁而第九位咧就系全球嘅雪糕啊，都几得意啊！呢个结果 全球嘅雪糕， 系啦，即系原来系啊，总之系雪糕咧，大家都觉得好食啦。系啊，因为里面咧全球嘅雪糕佢包括有啲咩咧？有棉花糖啊，加咗啲坚果啊等等，即系唔同地方都有佢哋一啲特色啦。 雪糕系真系唔衰得去边嘅啫。 系啊，同埋咧个特点就系无论你食到几饱，即系咩地方度食咧？你之后都会食得落一杯雪糕嘅，佢话咁，所以都好受欢迎。 雪糕咧系伟大嘅发明嚟， 系嘛？ 系究竟边个发明雪糕嘅 咧？ 究竟系天气冻嘅人发明，定系天气热嘅人发明咧？明明去啲天气热嘅地方，啲雪糕好食过天气冻嘅地方噶，真系啊，千古嘅谜题、啊。 我帮你揾下呢个冷知识。第八位咧就系泰国嘅冬阴功啊，系啦。咁呢个我谂都系嘅，即系好多人 都好多人中意嘅， 好有即系带嚟一个味蕾上嘅刺激啦。第七位咧。又是一些浓味的和马来西亚槟城啊，这个喇沙系啦，跟住第六位 竟然马来西亚不是肉骨茶 哦， 而系喇沙、 哦、肉骨茶就味又不是人人即系咁顶到 啊， 系 肉骨茶新加坡又有啊， 系啊， 帮佢分咗一杯羹、啊、不过你头先讲喇沙，依家香港都开到成行成市，好多铺头都有食，其实都好系嗰阵味。其实香港真系 好叻啊，系嘛？ 争啲啊，真系争啲， 都话啦，买张机票。放松啊！俾人马拉渡个街先， 几年之后先、 啊、去沙巴，去沙巴唔系好似依家有啲地方放宽咗。我近排睇 IG 有啲朋友都去咗， 冇用啊！我未放宽自己， 系咁啊，系啊，咁啊系， 唔好累住。 啱啊，讲得喎。 唔系仲 手几耐？ 仲有其他嘅睇埋先，咁、可能可以去第二度都唔定咧。第六位咧就有呢个德国嘅汉堡包，第五位咧就 一定系德国嘅汉堡包咧。 佢话德国嘅汉堡包里面咧就系汉堡扒为主嘅，咁可能就即系撇除咗其他嘅一啲馅料啦，即系唔系鱼柳包啊，唔系双层芝士啊。 呢个有啲差异、啊，即系大家谂咧，德国咧两个名物，一系肠仔啦， 一 系猪手 啦， 系 啊， 一系连嗰兜菜啊， 系啊。 即系德国猪手隔篱嗰兜菜咧， 系叶菜、叶酸菜， 系啊，酸嗰个菜丝啊， 系 乜都唔系，竟然系汉堡包， 真系。 我会拣肠， 系咯，我都系啊。 我会拣猪手， 猪手 系啦。嗱，第五位咧就有中国嘅北京甜鸭啦，我谂呢个都系大家会觉得好特别嘅一道菜嚟嘅。第四位就有日本嘅寿司啦，第三位咧墨西哥嘅朱古力，系啦，呢个我都。 大家个心沉一沉啊！大家都啊， 墨西哥咁你又会谂起 nachos 啊嗰啲啦，咁朱古力你又会谂起比利时啊或者瑞士啊咁啦，啊竟然咧系就系墨西哥嘅朱古力，但系佢就话咧原来佢系可可树嘅发源地啊， 系 啊，咁啊由呢个可可粒啦、有糖啦同埋肉桂制成嘅墨西哥朱古力，佢话嗰个糖含量咧会相对高啲嘅，即系甜啲嘅。 即系而家玩寻根 系 嘛？ 系啦， 最原始嘅就系墨西哥。所以漢堡咧就要揀翻德國， 係啦，因為德國有個叫漢堡咁樣。 下次識食識得咁樣講啦。 咁香港咧， 揚州炒飯要去翻揚州。 好，仲有兩個，第二位咧就有 揚州係冇炒飯， 有炒飯，不過冇揚州嗰隻炒飯咯。好，第二位咧就意大利拿波里嘅薄餅啦，呢個我有幸食過，即係喺拿波里嗰度食過薄餅，佢又真係同你香港食咧就真係好唔同嘅， 係 creamy 好多咯。 佢个皮咧，完全系另一样嘢嚟嘅， 窝得好紧要。你想讲？ 或者系软熟好多咯，系啊，即系唔系你平时食到一个面包皮咁样。 真系弊啦， 系啊。 我食嗰啲通常系芝士边啊，即系咗条好粗。 而家好劲咧，塞咗条肠入去个边嗰度。 有芝三，有芝脆， 嗰啲系咪唔入流啊？ 嗰啲好饱咯，净系觉得。 唔系啊，肚饿首选啊。 或者意大利人嚟到佢，其实觉得好惊。 哇，你咁热啊！ 我哋有阵时都系。去到外國咧，見到唐人街咧有啲產品咧，哇！ 咁都得唔係嘛？我記得都有見過類似震攝，即係譬如可能梅菜扣肉飯咧，咁嗱。大家個腦入面諗梅菜扣飯嘅一個定位啦，即係有一片片扣肉鋸曬，鋸曬喺度，跟住上面有啲梅菜， 一個肥啲啊， 佢唔係啊，佢、半碟，佢半碟啊，即係佢半碟啊，即係片片咁樣拌住一個、一個碟頭飯旁邊，跟住中間係一篤梅菜咯咁樣。哇！但係個梅菜 即係佢個擺盤唔同啫， 唔係個問題喺邊咧？個梅菜有梅菜煮，啲肉有啲肉煮， 咁、就唔好啦，咁就唔得啦。 所以你見到咧，擺盤嗰啲肉咧白肉。肉嚟嘅，即系蒜泥白肉嗰啲白肉，中间咧就系梅菜，咁佢冇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因为佢真系梅菜同埋扣肉都有嘅，但 系 佢煮法就唔系我哋传统嘅餐厅食嗰种咯， 佢有冇喺个菜牌上面加个顿号啊？梅菜 顿 号 扣 肉咁样先啱 分开， 我又唔记得英文扣肉系点样写啊？因为佢嗰啲唐人街通常中。系啦 ，pop 啊，都系 或者 pop belly 啊，等下次有機會飛嘅時候都 或者 溝 meat，very fit，very fat，very fat 啊 ，very fat。 喂，咁啊，講埋第一位啦，即系喺呢個 CNN 嘅調查裏面，佢話第一位最受歡迎嘅美食咧，就係嚟自泰國嘅馬沙曼咖喱。咁其實呢一個咧，我都有喺而家 睇翻 CNN， 唔喺日而家香港都有嘅呢個商店啊，係日本賣即係 哦 Donkey， 唔係好似好。 哦，有印有印 系啦， 有印嗰个 系有印嗰、 那个 系啦。咁佢咧咪有好多食物咧，系可以预先俾你买，跟住你翻去好简单咁样整，譬如啲酱汁啊。咁我发现咧，佢里面卖一啲咖喱包咧，都有分到咁仔细噶，即系佢都有讲到啊，呢一只咧就系泰国嘅马沙曼咖喱或者泰国嘅乜嘢咖喱。咁原来呢只马沙曼咖喱咧就系味道比较浓郁啲嘅，辣度咧就温和啲嘅，咸中咧带少少甜味嘅。咁可能呢一个嘅味道咧就受大众欢迎啲啦，因为如果你太抢或者太辣咧，就唔系人人受得到啊。 我冇办法再听到郑华崔杰同讲嘅任何一个字。 点解？ 因为郑华我一讲完嗰个品牌嗰、那个 有人， 唔系啊，嗰间公司嗰个品牌之后咧，嗰只 唱歌啦 又出嚟， 唱歌系啊，得唔好唱，唱，因为收机旁边听众 好洗脑啊， 系啊， 全日都 loop 住， 七点几， 系啊。 我用另一首歌帮你洗翻干净佢。 我有朋友做音乐咧，将港铁嗰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跟住 mix 咗落去呢个。 你唱紧边只啊？ 即系咧，佢等嗰啲 lift 啊，即系嗰啲扶手电梯咧，佢会发出一啲叮叮声噶嘛。 哦，系咩？ 系啊，你搵一听下。 留意， 好好听啊，系啊。 谢你让我对你亏欠，陪伴冒险很多年。曾经相信一起总会撑得过，不敢想象你已落低我，剪影遗失很多。越是想抱住却没法抚摸，越是想喊断却残留不可。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再相瞬间已经错过，感触留低给我，越是 是想说话却没法开口，越是想放下却仍然不忍。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雨点像花瓣散落了窗边，触摸不到的碎片，水点化作那白云亮幸免，回头那句也许是最重的一句，有一天再跟你探索历险。在那边相见。 三分听过有 Tonic 的离山醉，早晨小白。 早晨啊， 即刻讲翻嗰个咩先啊？正话有一个系啊，有个 CNN Travel 啊，我哋而家有一个新光第一线嘅调查结果，就系啦，呢个新光第一线调查结果咧，就系啊，究竟雪糕喺边度嚟啊？即系佢嘅起源喺边度？ 历史嗰啲， 咁啊即刻去 check check 啦，哇！众说纷纭， 系啊， 究竟系边个国家起先咧，都未知 啊。大家都话系佢哋咯。 系有说咧，一说咧就系话罗马帝国，阿尼禄啊，即系曾经出现过皇帝尼禄咧，就曾经啊命令喺高山上边取下冰雪，拌以水果和牛奶，制成原始嘅冰淇淋，即系罗马帝国啊。跟住咧。在唐代亦都有书籍记载过如何制作冷饮，咁包括咗有流质嘅酪饮同埋糖酪啦，咁即系 冰饮 就系冰饮啦， 有书本记载添， 书本记载啦，咁跟住咧又有咧有传咧有年份添啊，1533年啊喺意大利嫁到去法国嘅皇后海瑟琳， 系， 咁佢咧就话将冰淇淋嘅製備工藝咧帶到去法國，咁又有啦，咁亦都有講過咧，就我有個朋友咧同我講話，喂，好似係元朝喎， 元朝 喺元朝嘅時候已經有冰淇淋，即係元朝嘅時候發明嘅一個食品嚟嘅，哇，即係樣樣都有人講， 成個師行中意食啊！ 誒點解咧？因為熱得滯， 係 啊，喺內蒙嗰度，咁你都要消暑㗎。人哋假下你都皇帝係 嘛？不過咧，即係根據網上嘅資料，佢話最先製作出類似現代冰淇淋嘅產品咧，就係路易十六啦嘅御廚，即係佢整嘅御廚啦。係因為佢話佢當時咧嘅冰淇淋嘅主要原料咧就係奶油同埋冰塊嘅，所以咧就稱為ice cream 啦， 以前啲人儲啲冰塊都係即係喺個雪山嗰度拎落嚟啦，跟住揾個嗰啲地洞啊、山窿啊，有雪嚟即係擺喺佢咁樣，咁啊擺咗個夏天。我成日覺得可唔可以擺咗個夏天嘅咧？咁你嚿冰真係好大嚿嘅，咁個地洞真係好凍嘅，但係真係擺唔擺咗個夏天咧？ 我真係唔知。咁最後咧，我朋友又 send 個短信嚟，好堅持用英文寫一句 definitely China。 好嘢啊！ 好， 好多嘢都中國嘅，係咪先？ 不過喺邊度嚟都唔緊要，最緊要我喺邊度食到嘅啫。 係咯， 同埋最緊要好食咯，而家 係咯，薄餅咁啫嘛，係咪？冇大郎整噶嘛，其實係。 即刻諗起唔開胃 個前身啊嘛， 前身係 唔係？即係諗下潘金蓮都食過，哇！ 係咯，哇！件事又唔同咗咯，係咪？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下嗱，嗰啲鬼屋咧，我哋。 平時即係叫做萬聖節嘅時候，咪好多年輕人中意去玩嘅。好啦，咁啊，你哋又中唔中意玩呢個鬼屋啊？有冇玩過啊？ 我有。 好唔好啊？ 又唔係特別好啊。 自從我知道我身邊有好多師弟妹去咗做呢一個行業之外，即係喺裏邊扮鬼之後咧，我就完全失去咗興趣。 咦你啊咁樣？咦又係你啊咁？ 第一次係真係撞到。 哦係啊。但係佢應該會化到鬼咁噶啦喎。 跟住佢認到噶嘛， 即係化咗灰都認得你啊！ 化灰得我，跟住咧。佢又望住我，我又望住佢，系你喎、啊。佢又要好，即系佢好专业，真系好专业。佢定咗喺度，跟住走咗。佢又唔可以讲话，我系边个？佢唔可以讲啊嘛，因为佢专业地， 佢个角色唔同咗啦， 角色到佢系鬼嚟噶嘛。跟住佢又唔讲得，走咗。自此之后冇晒幻想。 我都有试过去嗰啲公园嗰度玩咧，咁嗰阵时有一次同啲朋友去嘅时候就荡失路啦，咁啊真系荡失路又唔想揾，跟住真系问嗰啲。行過嗰啲鬼嘅，因為佢邊個喺邊度啊咁樣，因為佢又唔可以開聲答我嘛，跟住佢諗咗一諗咧，佢真係 creative 啊，因為佢咧用咗個方法就扮鬼叫咁樣，嗰邊佢指條路俾我睇，咁啊都啱嘅，都係好襯到佢嘅角色嘅。嗱咁但係咧喺日本方面咧有一個仁兄咧，佢又得意啦，因為疫情關係咧，咁佢又失業啦咁樣，咁於是乎搞下搞下咧，佢諗咗一個方法就係、是，不如佢將自己屋企改裝。佢將自己屋企地，因為佢好似叮噹大雄嗰啲屋咁，係兩層嘅，咁啊將地下嗰層咧，即係有廚房啊、客廳嗰層咧，改裝。改裝咗個鬼屋，佢本身係一個做電影道具嘅人嚟嘅， 收錢啊，跟住， 然後咧就收錢啦。不過佢收錢嘅方法咧就係、是、好似嗰啲咩美食餐廳咁，你覺得呢個值幾多錢？你就俾啦咁樣， 哦，即係隨緣打賞咁樣。 冇錯啦，好啦，咁啊入邊真係驚嚇嘅喎，一入到入去嘅時候咧，又影到啲妹妹仔即係高中生咧，一杯呀咩啲咁樣喺度嗌停啊，好驚啊咁嗰啲乜嘢嘅喎，好啦。咁啊，即系， 但系佢有啲咩出嚟先？ 佢 点解会咁惊 咧？原来佢系做嗰啲可动道具啊！意思即系话，我一开道门咧，佢真系有只鬼嗰啲假嗰啲啦， 有头飘落嚟， 系啦，有头飘落嚟啊！要你咁样伸条脷出嚟啊，咁样嘅，咁啊吓你嘅，咁啊真系好惊嘅。同埋佢入去啲学生入去之前咧，佢已经有即系佢自己入咗入去。仲有個真人喺度嚇你嘅，即係有假嘅，有個真人嘅， 即 係 佢 call 個 friend 嚟嘅， 佢自己入翻入去啫嘛， 佢自己，即係得一隻活動嘅鬼嘅， 佢都失業啦，係咯，都有錢請人， 唔係 自己做埋啊，中哥， 你咁你假假地都叫鬼屋啊嘛，嚟嚟去去都嗰一個， 咁所以側邊嗰度咪做啲假嗰啲咯。 此言差矣啊！此言差矣。阿小白讲埋呢个先，我就话俾你听。 系啦，长话短 说。你唔好以为请好多人啊， 即系一只已经够啦嘛。 真系嘅， 系啊。咁佢入边咧摆好多嗰啲假嗰啲，有啲识嗰啲唔识嘅，瞓喺张床啊，喺度扮睇紧电视，嗰啲全部做到好狰狞嘅，打晒啲光咁样，咁啊令到大家都好惊。咁但系啲学生妹咧，即系一入去嘅时候咧，真系惨啊。 嗯。 已经冇乜生意啦，仲要每人俾得300 yen，系啊，咁佢都话即系生意真系惨淡，开业一个月都冇乜客咁样，睇下佢会唔会有啲好啲嘅出路啦？呢个 即系谂起学生妹咧，即系 点咧？ 应该要睇下嘅，几惊 系啦， 几得人惊。唔系好快咁话，讲讲你话嗰个 一个人一只鬼。 我喺日本买过嗰个鬼屋咧，最经典嘅就系佢成栋大厦三层好大嘅，里边咧。其實我之後問翻咧，佢得三隻鬼嘅啫，即係三個人扮，三個人扮 嘅 啫。 其他啲機械人嚟嘅。 唔係啊，其他係走嚟走去嘅。 即係佢舞台劇咁啊，拍完你一下之後就換裝 啊。所以佢哋咧係好辛苦， 好忙喎， 專業啊。 菅義偉上個月同歐盟領導人嘅會談，以及四月同美國總統拜登嘅會談，都獲得對方支持舉行東京奧運。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其中一个委员会的主席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说，会上讨论了海外抵港人士的检疫安排，建议来自非高风险地区的人士，如果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满14日，到步之后核酸病毒测试结果呈阴性，再接受抗体测试验出有抗体的话，检疫期可以减至7日。许树昌话：7日检疫期多数要在指定酒店进行，其后要自我监察7日。呢14日内，可能每2至3日要接受一次核酸检测。 警方在啟德島破一個懷疑製毒工場，檢獲的懷疑毒品總市值大約360万元，拘捕兩名男子。警方根據線報調查之後，前晚突擊搜查木靈街一個的單位，檢獲一批懷疑霹靂可卡因、懷疑可卡因粉的製成品和原料，和一批的製毒工具。警方拘捕單位內的兩名男子，他們涉嫌販毒和製毒。警方初步调查之后，怀疑被捕人士企图以新落成住宅单位掩饰制毒工厂，而检获的毒品相信用作供应西九龙区的娱乐场所。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日元109.65，瑞士法郎0.896，加元1.211，人民币6.389，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8,915点，升5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8.56美元，卖出1,889.21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就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落返去大埔道的支路呢就比较挤塞，龙尾在蝴蝶谷道对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车多，龙尾在亚街路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就在屯门医院。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浪翠园三期。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福亨村，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车龙在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就在白石角。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021年以一个新人的姿态加入乐坛，凭着 Driver's License 而走红，但其实之前他都是拍一些迪士尼的电视剧的 Olivia Rodrigo。 Getting everything you want. You bought a new car and your career's really taking off. It's like we never even happened, baby. Tell me what is up with that. got you. Well, screw that. Screw you. You will never have to hurt the way you know that I. 似乎音乐上面咧，佢可塑性都几高啊！呢、这个礼拜新上榜占第八位，呢一首新歌同 Driver's License 嘅被动咧又完全唔同啊 ！Olivia Rodrigo 啊 ，Good for you。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财经第一线，八点十一分 Kitty 和钟哥请我们的嘉宾出场，今天有金利丰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们分析大市。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啊 ，Kitty 总哥，哦， 系， 大家好， 你好啊，睇翻琴日港股咧都要跌啊，跌38点啦，而且咧成交金额咧就削削地，好似踏入即系六月中呢一段时间，咁啊宏观嘅大市走向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好，咁啊 ，O 都讲咗个重点啊，个重点咧就系好似咧就系冇乜方向，唔知点解咁个成交金额开始有啲收窄，咁当然嗱，好简单嘅几样嘢。过去有好多个交易日，即系就过去嗰两个星期啦。有阵时啲成交金额，哇，好多喎、哦。咁亦都因为有一啲特殊嘅事件嘅，譬如话恒指执位啊 ，MSCI 啊执位啊，咁呢啲就当然多啦。咁但系咧又系嗰句啦，咁佢哋又执晒啦，咁佢哋执晒，咁即系冇嘢执啦。咁啊行翻出去先啦，暂时等等先啦。咁而第二点更加关键嘅咧，就系、是、呢段时间好似咧就系、是。肯系唔知点嘅，好似肯系唔够钱咁。点解咧？嗱，由呢一个京东物流开始，到呢一个即系隐形牙套， 系啊， 都明显地咧，系啦。咁啊，都点讲啊？即系叫做冻结咗好多资金啊。但系而家个关键就系喺呢个 iBond 嗰度，即系最关键喺呢度。咁啊，好多朋友啲钱就走晒去抽新股啊，抽 iBond 啊，咁有啲咧就。冻结咗，又未出得翻嚟啦！时代天使啲钱系未出翻嚟嘅吓，咁啊 ，iBond 咧就即系如果你喺银行抽，咁啊已经系扣咗你个可用额先嘅。咁所以咧就呢段时间就真系冇一个好明显嘅方向得嚟咧，市场嘅资金又好似有啲缺乏咧。咁呢个都系好基本、好技术嘅原因嚟嘅。咁但系我谂咧一个更加关键嘅，即系一个底蕴咧，就系、是、大家冇乜方向，同埋咧。其实 O 讲得好好嘅，即系好似啊，即系有啲牛皮啊，成交金额咧就有啲即系萎缩咁，咁即系传统即系金融市场智慧啦，即系好多时候啲散户都讲嘅十个牛皮，即系嗰个牛皮唔系个皮肤个皮，即系意思咧就即系话比较系闷局淡静咁嘅状态咧，就九个淡啊，即系咧就即系多数都系偏远向下嘅机会大。咁其实咧讲到恒生指数个技术走势咧，即系有阵时都要讲一啲技术嘅嘢嘅。咁而家咧就喺20天嘅移动平均线，即系简单讲，你当佢20日嘅平均啦，平均分咁啦，小朋友考试咁啊，咁啊好似即系喺而家呢个水平，咁本来系一个好重要嘅支持嚟嘅，因为。相信技術分析嘅人咧，保利交通到中軸，即係頭先我講嘅呢個移動線咧，好關鍵嘅咁。咁而家咧就好似係去到呢度啦，即係決戰前夕啦。咁但係咧就好似係即係下破跌穿嘅機會係相對大少少咯。咁所以即係你話六月份係啊五不同啊，咁六會唔會好住？都唔會好住。咁但係唔係話唔代即係代表。冇回落嘅可能同風險咯，咁如果你話落少少28,000+，咁唔係冇可能咯，喺而家呢刻，咁所以就即係都係有少少咁樣嘅情況嘅。 嗯，我想問阿 Dicky 啊，即係有一樣咧，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成日睇嗰啲咩二世祖啊、暴發户咁樣咧，好中意咧攞啲銀紙出嚟睇啊，即係就算我唔用咧，唱曬喺屋企，擺屋企咧燙又好，睇又好咧，即係佢哋覺得睇到嘅錢先至係錢啊嘛。要真實喺你面前存在噶嘛？咁但係而家咧就好奇怪啦，虛擬貨幣啊， 啲冇辦法睇到噶嘛，都唔知係咩嚟嘅。總之佢就虛擬貨幣。而今日即係新聞咧，早兩日都有講啦。佢話中美洲有個小國家薩爾瓦多，佢咧就將佢就認為變成一個法定貨幣咧，就 Bitcoin 咧。咁咧而家嚟緊咧，呢啲虛擬貨幣嘅前景會係點咧？ 好呢樣嘢咧，我都唔敢話班門弄斧嚇，但係咧我都真係可以講，我都係好早咧提出咗警告，仲要係啱啱好咧，我記得喺大概一個月之前啦，咁我都講話，即係大家真係小心啦嚇，即係呢個係最終極嘅一個勸告啦。咁即係殊不特知咧，當我講完之後咧，咁股神巴菲特咧喺佢 Berkshire Hathaway 嘅股東大會咧，即係佢同阿芒格咧，阿Munger咧就兩個咧。就異口同聲就話，即係覺得根本係騙局嚟嘅，係好嘔心嘅，唔係嘔心瀝血，係好令人作嘔反胃嗰個嘔心。咁好啦，咁到後來 ，Elon Musk 咧就彈出彈入，又彈弓手彈弓口啦，又話可以用嚟買車，跟住又唔可以用嚟買車。咁其實咧都好多人都講噶啦，即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啊，即係總之好多好有份量嘅人都講過，就話嗱，這個。金錢咧，錢咧，當然唔係一定要一張張數到先係錢，喺個銀行户口，即係打開波紅帽仔啊！中國八十年代嗰啲話， 哇， 點解會有啲光嘅？我細個睇嗰個紅帽仔嗰個電視廣告，係啦。咁就算唔係要紅帽仔，咁你喺個銀行户口嗰度，嗰啲都係錢。咁但係問題係，而家呢刻咧，即係有幾樣嘢值得講嘅。第一就係話，這個所謂虛擬貨幣係咪真可以做到錢先？你簡單一句啦，你試下而家行出去街度，唔該，跟攬可啊，係啦，走青啦咁。咁你試下可唔可以用虛擬貨幣俾錢啦？如果得嘅，咁佢貨幣咯；佢唔得嘅，咁佢咪唔係貨幣咯，就係咁簡單啦。 佢俾翻本虛擬攬可你啊，可能。 即係可能係又喺個網度咁樣嘅，但係咧就即係咧。攞咗之後咧食唔飽嘅，第二樣嘢更加緊要嘅咧就係話當即係譬如 Elon Musk 啊又彈弓手啊，咁再加埋咧近日都發生咗一單消息嘅，即係如果要好簡單講咧，就有一間即係郵套館嘅公司喺美國嘅，咁佢就俾黑客入侵，咁黑客入侵咧就要攞贖金，咁佢哋最後咧都即係就範，咁就俾咗贖金啦。咁但係呢就原來呢美國即係 FBI 呢就起返晒佢哋出嚟喎，攞返晒喎，咁跟住呢個市場都為之一震嘅，因為點解震呢？個震嘅原因好簡單嘅，就係話咦以往喎，大家都會覺得呢就係呢一啲虛擬貨幣又話咩不可篡改呀、又話唔可以追蹤呀、咁成為不法之徒呢就攞嚟呢就係收呢啲所謂贖金黑錢呀嘅呢一個嘅方法，咦唔係喎，原來一樣可以俾人拉，一樣起得翻出嚟嘅喎，咁即係完全都唔係嗰回事咯。即係難聽啲講，你連不法分子嘅個作用咧，都用唔到啊！即係電視劇咁拍，即係劈拍咁，即係以前嗰啲電視劇就係劈拍咁就打開就有一箱錢，咁跟住下低係佔啲白紙噶嘛。咁而家就唔係，而家就係虛擬貨幣，但係虛擬貨幣一樣可以俾人拉嘅。咁所以即係其實最後就係、是。究竟是不是真的好像有一些很有份量的人讲，包括刚才我讲的那些即人物是不是一场骗局呢？当然我没有这样的资格去定一锤定音，但我只可以讲就是说，喂，当个个都说喂这件事不劳而获这样的，个个都说这件事是未来来的，个个都说很赚钱的，那我就跟大家讲唱反调，记得就是一个月之前讲的，就说叫大家不要点。咁到現在咧，我諗我個睇法唔會改變啦。 係啊，呢啲虛擬嘅嘢就比較虛無縹緲啦。不如我哋講翻少少實在啲嘅嘢啦，講下啲資源啦。咁啊，見到其實個股市呢兩日咧都係悶到不能啊，即係靜過太空啊，可以話係。咁但係咧，其中咧呢、這個石油股咧都可以話喺悶市嗰度跑出。咁啊，原因咧其中一個就係話原油期貨價格咧就創超過兩年嘅新高啦。咁另外亦都有人話就市場對呢個經濟復甦嘅前景都正面。咁啊，伊朗石油仍然都受到制裁，咁想问下 Dicky 啦，其实仲有冇其他啲利好因素可以令到咧嗰三桶油嘅油价可以继续升多少少？咁如果而家先至冲入去，又值唔值得呢？ 又有啲遲咗少少嘅，記得我一個月之前即係喺自己啲專欄啊，又或者直播都講，我記得即係港台嘅唔同時段都有講過，就係見得到呢個明顯趨勢咧。頭先 Kitty 提咗三樣嘢，第一 就話講緊即係話呢一個無論係即係伊朗被制裁又好啦，講緊呢個石油輸出國組織其實根本啊個個喂，你估佢真係好想大幅增產推冧個油價咩？嗰陣佢賣出嚟噶嘛。咁而第二點更加關鍵就係頭先你都講啦，就係話經濟復甦嘅預期同展望咧，呢個係幾明顯嘅。咁所以幾樣嘢咧就令到個國際油價咧就居高不下一路都升啦。咁啊，當個油價升啦，雖然唔係真係完全直接啦，但內地咧嘅即係成品油咧，都加咗八次噶咯，都已經完眨下眨下眼都。今年咧已經累計再講一次加上八次咁多，即係話如果你喺內地入油，無論係汽油好、柴油好咧，都已經加咗好多次。咁反映得到其實未來內地嘅實現油價啦，對於個三桶油嚟講都會係有個上升啦。咁嗱，雖然佢哋有啲原油都要入口，咁但係總的來說，真係最後成品油即係煉完油賣到落去，以至到佢哋啲上游嘅業務，咁理論上都係正面。咁所以就對於嗰幾間油公司嚟講咧，就係個國際油價一路上咧，無論係紐約期油好，布蘭特油都好啦，即係都叫做少少正面，雖然就唔係真係直接關佢哋事嘅，咁但係而家咧，即係對於美國能源總署啦，或者美國能源信息署咧，佢哋都叫做幾顯著上調咗國際油價嘅預期嘅，咁所以就淨係呢幾個因素咧，都已經會令到呢三桶油暫時都唔跌得落嚟住嘅，話即係而家呢啲水平再嚟追，咁就當然即係嗰個風險就會大咗，嗰個回報可能短線嚟講就少咗啦，不過就可能短線都仍然都會做好嘅啦。 係咁啊，投資又好，做生意又好，最緊要咧有油水啊，又有水又有油，咁啊掂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提及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本人冇持有嘅，听日再倾。 听日再倾， 唔该晒 Dicky， 唔 该 Dicky， 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喺崔杰彤讲优惠之前咧，我都要讲讲阵间我哋有啲咩优惠。 有咩？ 记得九点钟嘅时候咁上下，九点钟松啲咧，我哋会有一个 有礼物啊！ 有礼物啊！ 系啊，知唔知系咩礼物啊？我一阵话你知， 系 你一路听住收音机就啱噶啦。 我会包你个礼物， 系 啦，因为系礼物包啊。 哦，系啊， 包你有礼物， 礼物 包，个礼物仲系包埋嘅， 唔系而家。唔使打电话嚟住， 冇住，系 hold 住先。 九点之后我哋会话你听， 酝酿住个情绪。咁啊，讲紧嘅咧就系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港铁礼让运动2021啊，呢个活动咧，大家听到 trailer 都知道已经展开咗啦。咁啊，宣扬呢个礼让嘅信息嘅。咁啊，一阵间咧，我哋系九点钟之后咧，就会有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咁啊，俾大家参与下啦。咁啊，大家答中咗嘅话咧，就可以获得礼物包一份啦。咁我哋就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大家一阵间就把握机会啦。 呢个系限时优惠咯， 系啊系啊，即系你讲 完啦， 系 咁啊，听实晨光第一线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系啊，嗱，另外咧，下个礼拜一咩日子啊？6月14号， 端午节。 系啦，仲系公众假期。 识唔识唱只歌啊？ 边只啊？ 边个咩歌？ 端午节啊？ 系点啊？爬龙舟。 男儿为国家。 吓？ 系咩啊？ 全部都是啲唔出得街喎，骗我啊！我仲衰过琴日话，你知唔知？你知唔知食咗总会变咩啊？系啊，食咗总会变咩啊？钟哥， 食咗总变咩啊？琴日阿崔杰图讲系嘛？ 变特工啊！ 变种特工啊！ 但其实咧， 其 实 正确嘅答案咧，正确答案系 Xman 啊。 嗯、為 因为唔好直接咁变种特工咪 X-Men 咯， 系、 啊，即系应该要多多一个 twist，、令大家个幽默感或者一个调笑位再增强。 系，我谂另一个因为 系咩啊？ 变病毒咯，变种病毒啊嘛。 咁佢哋讲好听啊嘛。你知唔知端午节嘅由来系咩啊？ 端午节屈原咯。 系啊。 系啊。 跟住咧？ 投江。跟住咧？咁大家因为咧觉得纪念佢，唔想啲鱼仔咧食咗佢嗰个尸体，咁所以咪抌啲种落去俾啲鱼仔食咯。 呢个都系我哋一路以嚟听过嘅传说啊嘛。 系啊。 呢个其一啦，第二系咩咧？就係、是、屈原保佑成條江河冇、病冇痛， 係、 咁啊都有個祈福嘅意味喺當中啦。 咁啊好啦，嗱咁啊，所以咧其實你諗到 好啦，好重要啊祈福，係啊。 所以我就話講咗咁耐，原來端午節嘅假期大家係咁忙碌嘅，又要睇龍舟啦，又要遊龍舟水啦，又要食粽啦，又要紀念屈原啦咁樣。但係咧之後就仲有咩節咧？有父親節又嚟緊啊嘛，小伯， 小伯，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佢完全冇希望。呢套佢對呢個節， 好關佢事嘅咧， 點會啊？ 咪都係咁做嘅啦，係咪先？你以為有得放假咩？冇。以为嗰日唔使做家务咩？唔会， 唔系噶，佢私底下又静静地咧自言自语咁套过两句噶，即系唉，父亲节应该都冇乜庆祝噶啦，咁样啦。 佢咪俾你听到啊？ 佢咪可能系自己静静地买个蛋糕咧，匿埋喺窗台嗰度咧， 祝我父亲节啊嘛！依家好多另类父亲节， 仲要自己吹埋蜡烛噶啦，话俾你听， 仲要等屋企人瞓晒觉唔敢嘈声， 咁唏嘘嘅咩？ 唔紧要，屋企有只狗陪我。 只狗 都瞓埋。喂， 咁我唔使咁唏嘘嘅，咁我提議大家有一個地方可以去下，不如去下山頂啊！ 好啊， 你哋幾耐冇去過山頂啊？入去嗰啲蠟像館嗰度影下相啊！ 數以年計啊！ 數以年計就正常嘅， 我 都冇 期啫，我十年 好少人哋兩個月做一次。 四五年嘅，好似我應該四五年嘅， 四年 係啦，三四年到啦，應該係。 哇！如果入蠟像館咧，我諗我都有差唔多十年啦。山頂咧，我有時行山會行上去嘅，但係你話真。真系喺嗰个地方活动，去行下街啊，食下嘢啊，去下蜡像馆咧，真系十年咯。 不过蜡像馆而家嘅吸引力低咗嘅， 点解啊？ 因为自从 P 图盛行咗之后咧，你可以上网睇嗰啲女星嘅相咧，全部都系蜡像嚟嘅啦，使乜去蜡像馆睇？ 系啊， 系啊，同埋因为蜡像系照翻佢哋嗰阵时个样嚟整嘅，而家已经又唔同咗啦， 但 跟唔上佢嘅脚步。 睇呢个美式电影《恐怖蜡像馆》之后咧，我就唔再去入蜡像。 好经典啊，好经典。Paris Hilton 嗰套 啊，希尔顿。小姐拍嗰套啊， 咦，我要睇下，因为咧我细个好惊就 俾男人睇嘅， 啊系嘅咩？ 系讲笑啫，讲笑啫， 有啲咁样嘅片种， 男女都睇得嘅。 唔系，我话细个好惊入蜡像馆系咩？睇咗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嗰个蜡像馆杀人事件啊，系啊， 好好睇噶，拍得 好好睇，嗰一集系特别好睇。 你就惊啦？ 惊我？ 唔系，因为拍得好好啊，其实 好 像真，栩栩如生啊。 系啊，嗰个系金田一里面比较惊嘅其中一集嚟。 七不思议事件 ，OK。 系啊，喂，咁啊，点解讲起山顶咧？因为见到佢都推出一啲嘅优惠啊。咁无论系你话蜡像馆又好啦，或者佢哋自己一啲山顶上面嘅活动又好啦，咁都有推出一啲二人优惠嘅套票嘅。咁啊，佢亦都可能就话啊，趁住呢一个假期啦，即系端午节嘅假期啦，等大家有个好去處，因為你知道去到即係上到山啦，你都唔係淨係話去一個景點或者去食餐飯咁簡單啦，你都會去即係周圍逛下、行下，又有啲公園啊咁樣去消磨下時間。 老襯亭啊， 係咯， 做下而家哇，仲有人記得呢個名啊？ 有啊，同埋有機會搭下呢個山頂嘅纜車喎，就快冇得搭啦嘛。 係啊， 係啊。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六月十日。是一年的第161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04日。1990年6月10号，英国航空由伯明翰前往西班牙马拉加的5390号班机，飞行中驾驶室的挡风玻璃突然脱落。机长蒂姆·兰开斯特上半身被吸出机外，脚部卡在控制盘，飞机高度急剧下降。空中服务员奥格登找住兰开斯特的腰带，副机长阿力斯大艾奇森将航机安全降落在南安普敦，机长奇迹般生还。意外后调查结果批评英航位于伯明翰国际机场的夜班维修部门没有按照维修程序使用不合规格的零件。六月十号出生的朋友外表看来大胆无畏，同时亦满怀心事，面临绝境的时候变得有勇气有决心，表面追求随遇而安， 内心亦有住黑暗一面。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矛盾的性格会不会妨碍你在突发事情之中作出抉择？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巨大意外都是由极细失误开始，是不是因为我们对小事情都会掉以轻心，以为不足为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抵达英国，准备出席当地星期五起一连三日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拜登在当地一个有美军部署的基地发表演说，他说美国的盟友和美国有近似理念，对此表示赞赏，又形容美国已经归来。他说全球的民主正是站在同一阵线，应对最棘手的挑战，以及对未来最关键的议题。今次是拜登上任总统以来首次外访，除了七国集团峰会，亦都会出席北约峰会，和美国在欧洲的盟友会面。拜登将会在下星期三在日内瓦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美国据报计划购买5亿剂辉瑞药厂的新冠疫苗，透过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疫苗全球获取机制，在两年内捐赠给超过90个低收入国家和非洲联盟。传媒引述美国官员说，其中2亿剂会在今年内分发，以每人接种2剂计算，可以令1亿人受到保护，其余的疫苗预计在春年赴运。到了英国准备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不单止要在本土，亦都要在任何地方结束新型肺炎疫情。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拜登愿意承诺分享疫苗，是因为符合美国的公共卫生政策和战略利益。英国杂志《经济学人》一项的调查，将新西兰的奥克兰评为全球最宜居城市。这项年度调查为全球140个城市进行宜居排名，考虑的因素包括稳定性、基建、教育和医疗保健。调查人员说，相比去年，欧洲一些城市的排名下跌，澳洲、新西兰和日本的部分城市就上升，反映新冠疫情是今年排名的决定性因素。调查认为排名上升的城市对疫情爆发作出迅速的反应，最大程度减少确诊个案，透过放宽抗疫限制措施保持当地的宜居程度。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其中一个委员会的主席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说，建议在海外接种过首剂新冠疫苗之后回香港的人，回港之后尽可能接种同一技术平台的疫苗。许树昌说，例如在美国接种过首剂莫德纳疫苗，回香港之后就建议接种伏必泰疫苗。如果在英国接种过首剂的阿斯利康疫苗，回香港之后亦都建议接种伏必泰疫苗。他说欧美现在进行中的研究显示，混针产生抗体的情况更好，但是副作用例如是发烧或者是其他常见情况亦都会多两成。研究多数涉及阿斯利康和核酸疫苗混合，用科兴灭活疫苗混合的研究就不多。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 日元 109.6， 瑞士法郎 0.896， 加元 1.212， 人民币 6.389， 英镑对美元 1.411， 欧元对美元 1.218， 澳元对美元 0.77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920 点，升6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86.92 美元，卖出 1,887.58 美元。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曾经有坏车嘅，咁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一带仲系车多，排到彩虹隔音屏。重复多次咧，就系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嘅慢线有坏车啦，较早前咁已经拖走咗，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彩虹隔音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都有车龙，东行排到去东港中心，西行就在李景湾，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方向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分别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同埋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呢一段亦都慢车，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落返去龙月道啦，同埋歌和老街嗰条支路呢就挤塞，车龙呢断断续续去到蝴蝶谷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慢车，排到去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道一段车多，排到浪翠园三期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咧就慢车，车龙去到丹桂村，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马料水，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亦都车多，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学界创造， 创造天团嘅龚家豪喺学界总动员当中，带大家去到喇沙书院探访佢哋嘅中乐团。希望各位年青人都有所领悟。 与其讲话系啲师兄鞭策我哋系我哋嘅动力，不如就系讲师兄对我哋嘅期望系我哋嘅动力。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学界创造主持钟杰良、欧卓贤。 喺焦点创造环节，仲会专访香港百一米栏王张宏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神光出双亮。 今日我哋讲下 《魔神英雄传》。就算你冇睇卡通片，有时喺我哋日常生活嘅对话里面咧，都可能用咗一啲潮语系来自卡通片嘅。譬如话，我哋成日讲要爆发小宇宙，呢个就系来自《圣斗士星矢》啦。 另外有一个潮语我们经常都有机会讲得到的，就是机会来了飞运。魔神英雄传这一套的作品呢1988年推出它的第一辑，之后呢都可以说是封魔了80后90后和00后的朋友的。无论是哪一代的魔神英雄传，如果你看香港版的卡通，每一集男主角飞云出他的必杀技之前呢，他驾驶的机械人龙神号必定就会讲这一句机会来了飞云。咁啊，飞云先会掹把剑出嚟，然后将个敌人斩开一半。魔神英雄传主要是有四套的作品，分别就是魔神英雄传、魔神英雄传二、超魔神英雄传，同埋近年的魔神英雄传七魂的龙神丸嘅。呢套机械人卡通的风格呢，就是以搞笑为主啦。无论角色或者机械人的造型都是走可爱风格。这几集的卡通主要都是围绕着男主角战步飞云，一位很普通的小学生去到神步界这个地方，然后就成为了当地的救世主，驾驶着由龙神所演变而成的机械人龙神号或者龙神丸，就好像玩角色扮演游戏，经过重重的难关，不同的锻炼，兼且可能有少少的生离死别，龙神号亦都是随着这些难关变得越来越劲，跟着去到最终极的那一关，当然就是要对付大魔王了。虽然这套卡通呢相对就是比较小同向，但无论是大人或者小朋友看，都会感受到那一份的热血和角色之间那份真挚的友情的。 哇，即是机会来了飞云。 是啊，就是出自这一套的动画的啦。 都不知道为什么无端端会这句说话拿出来，是这样被人讲 的。是啊，小时候看的时候你们又不会。 小时候没有的、是近年才会出的、这个。 是啊，不知道为什么、连我妈都懂得讲。 机会来了飞云。 即是突然之间他无啦啦讲机会来了飞云，我说哇，跟着我妈说。我都有看电视的、 你不可以这样不让 Auntie 讲潮语的。 是啊 是啊。是啊这个梁岳熙可以讲得多了，因为他是这个的。 机会主义者是吗？ 这个机会主义者。 我 才不是啊。 我 那他怎么讲得多呢？ 不是啊，说这一套、魔神英雄传、他是真的 die hard fans 了、 我比较熟一点的，因为我是、题外话少少，我小学我第一个书包。就是印了龙神号的样子。 他连现在买 T 恤呢、即是对着一个这个魔神英雄传的那些公仔、人物或者机械人呢都是特别留意的。 啊同埋呢、是特别个戒心是会低了的。的确是啊，现在连我办公室那张台那里都有一些飞云的 folder 在这里。是啊、其实呢我昨晚特登就去对翻究竟日文版啊龙神号是讲什么的呢。龙神号咧就唔系讲机会嚟啦，飞云嘅。 佢讲咩咧？ 龙神号就系话，就系而家啦，飞云咁，即系个意思就系话，叫佢而家出招嘅。 系而家啦，飞云。 系啦，咁但系因为嗱，咁成件事咪真系削咗好多啊？听落去，咁机会嚟啦，咁好似嗰件事再劲啲。 你话白宇浩入嚟， 用日文讲 一次系嘛？就系而家啦，飞云。 系啊， 小白，我开个麦俾你啊，而家 唔使佢入 诶，系啊，小 白开咗啦，我开咗啦，系啊。 阿白元浩，你 随时 ready 可以用日文讲嗰句啦。 就系而家啦，飞云应该点讲咧？日文 唔系我第一我冇听过啦，我唔敢乱咁讲啦。 Imada，Imada， 我打你咁样系咪？ 系啦，就系咁样啦。 如果你讲机会嚟啦， 不过咧有阵时咧，如果佢嗰个 Imada， 其实佢嗰句嘅意思咧系真系解。机会嘅， 唔系 chance 咩 ？chance 系真系用直译就系机会啦。不过佢虽然话系而家，佢呢一刻其实佢都系暗示话俾你，其实而家呢个系机会嚟嘅。 哦，可唔可以讲多次啊？唔该，白元浩。 Imada， what do？ 我唔该。 Imada， what do？ 原来要俾啲气势啊！ 系啦，嗱咁嗰阵时咧， 唔该小白，三蚊 系好似嗰啲日语教室咁样，突然之间停一停，转头话你知， 系都得喎， 系得噶，咁啊 日本动画里面一啲口头禅啊， 系啦，咁嗰阵时我记得咧，初初睇嘅时候咧，我觉得好奇怪，因为我系睇惯嗰啲高达嗰啲咧，即系个机械人嘅比例系好似人咁样噶嘛，跟住突然间咧就变咗好似嗰啲叫B B 战士嗰种 Q 版嗰种系。冇颈嘅，咁亦都好似系冇大髀嘅，即系啲脚又短，手又短。咁但系咧，同埋呢一类型嘅卡通有样嘢好， 你做咩事咁惊讶啫？ 冇大髀喎、 啊，有大髀短啲啫，好短有嘅短啲啫， 系啦。 佢啱话冇大髀，我话咯冇大髀， 冇颈你就惊啫， 真系冇颈啊！ 而家好多人系肥到冇咗条颈啊，就 系啦。佢嗰个年代就系出咗呢一种。比較特別啲啊，得意啲咁，小朋友睇覺得得意啦。同埋佢每一集咧都有少少教育意義喺裏面，其實好多小朋友卡通咧，即係機械人嗰啲啊，尤其是勇者嗰啲都係啦。每一集一個主題，咁啊，譬如可能話啊，阿飛雲佢哋一班人咁啊，去到呢個地方，哇！啲環境污染咧好犀利啊，點解咧？咁跟住就係有個壞人就可能喺度製造空氣污染啊。咁原來佢就係話佢好好奢侈嘅個生活。咁跟住就點樣去拯救個世界去對付嗰個人呢？咁就係、是、首先機械人要出嚟先啦。咁出完嚟即係可能將佢劈咗一半，永遠都係嘅。那個壞人被劈開一半，機械人爆炸，嗰個人唔會流血，唔會死，唔會成嘅，就一支箭咁樣飛咗去外太空咁樣啦，好似 就冇血腥畫面嘅，而且有教育電視嘅意味喺度嘅， 少少嘅。咁同埋每一次就係嗰啲人本身都係比較可愛啲嘅，個頭大身細嘅，差唔多大部分都係咁樣樣啦。咁所以即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就會相對易入口啲咯。 佢有幾輯噶嘛？正話講咗，咁佢幾輯有冇關聯嘅喺個故事線上邊？ 都有嘅，因为每一次咧，呢一个系一个好不幸嘅世界嚟嘅。咁因为阿飞云本身喺平时地球咧，咁佢就有普通嘅小学生啦。咁跟住系第一辑就系话佢经过一个龙神池，咁跟住无啦啦就跌咗落去，咁啊穿越咗， 系 啦，即系佢见到啲光，咁跟住其实你见到有啲异样，你唔好走埋去啦。咁佢即系走咗埋去，咁啊跌咗落去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时空，一个叫神部界嘅地方。跟住嗰個世界咧就哇，嗰啲人咧好慘啦，就話：哎呀，你望下嗰座山啦，那個彩虹變咗灰色嘅。咁原來咧就七色彩虹就全部變曬灰色，咁啊代表住嗰個創界山啦。第一次每一層就一隻顏色。咁總之咧，佢每一層打死咗嗰個大佬之後咧，嗰條彩虹就多翻一隻顏色， 唔會打死佢噶嘛。 啊，打敗佢，係因為永遠去到最後嘅時候就係冇死到，你啱。跟住咧，去到最後 點復活再有第二集啊？咁 係啊，咁跟住然之後咪每一輯就如是者啊，今次就創界山，第二輯就星界山，即係總之每一次咧就好似係要過幾關斬幾仗咁咧，就係一層一層咁樣去到最頂，跟住就會見到個大魔王。咁然後就當然當中就會有啲經過友情嘅考驗啦。咁又或者有啲嘅頭先講嘅離別啦，咁但係到最後咧，一定係大團圓結局嘅。 佢就話講到咧，就話阿飛雲咧無端端經過嗰個池，跟住跳咗落去，去咗第二個世界，跟住無端端又變咗救世英雄 啊 嘛。 係啊， 其實日本咧由七十年代開始，大部分嘅特別係俾男仔睇嘅動畫咧，都係呢個套路嘅。咁啊，裏邊想講咩咧？就係啲男仔唔想付出。总之咧，无端端佢就会得到超级力量，然之后咧就拯救世界。系最紧要嘅就系佢唔使付出噶，突然之间就会识噶。系佢好似魔神英雄柱咁样跌咗落去，跟住无端端变咗救世者。 系咯，即系本身佢又唔系一个好打得啊嗰啲人嚟噶。 冇噶， 系 咯，普通好多。 即系突然之间落咗去就有神秘嘅力量加持佢啦。 譬如铁甲万能侠咁样啊，无端端因为阿道剑龙个阿爷整咗个铁甲万能侠，跟住佢无端端就可以揸咗，就可以拯救地球噶啦。系佢唔需要付出，亦都唔需要努力嘅，即系全部都系咁样。 咁系咪讲中咗你嘅心声啊 ，Vincent？ 我谂唔直接嘅， 唔好口窒，唔好口窒。 我相信好多人都会希望系咁样嘅，因为飞云其实真系阿钟哥讲得啱嘅，冇乜付出过， 唔需要付出。 如果佢去到嗰个地方，跟住嗰啲阿公阿婆就话：哎呀！你就是个传说中的 救 世 主 啦，系啦，救世主我就有一堆盔甲嗰啲，有把剑咪嗱俾你啦咁样，咁跟住就开始佢嘅冒险噶啦。 咁我想问到最后，即系而家系咪完咗噶啦？ 完咗，而家最后嗰个新嗰个都完埋噶啦嘛。 嗰个玩具广告杂志系完咗嘅， 完咗即系完晒 嘅。咁佢冇出翻嚟，即系翻翻去佢本身现实嗰地方，定系唔系噶啦？佢因为既然去到嗰度变成救世者， 冇落地生根嘅，冇嘅冇嘅， 翻翻嚟地球嘅， 系佢翻翻嚟嘅，咁啊变翻一个好普通嘅人。 系啦，咁跟住耐唔止，突然间又要再去过咁样嘅。系啊，系唔知点解突然间可能系喺佢现实生活世界里边感觉到。嗰啲嘅呼召，跟住佢又去翻嗰个池，跟住又跳后来就系佢自己跳落去噶。 所以希望咧，即系所有喺度奋斗紧嘅朋友们，呢个世界冇不劳而获噶，你要得到成绩，你系要去付出一下噶。 魔界中显正气。 冷中直到屈情，黑暗中激出火花，再照亮万里路程，不怕输定会胜，不怕下定有光明，不怕高必有途径，让我集万串闪星开，听我呼吸斩获齐做我招兵，真心天心冲当我将领，真我有爱散布下命令，苍天碧海今天作见证，张开了世界眼睛，众一家的必须再拼拼，心中再没爱斗志极旺盛，高的低的分出打个劲，今天要世界看清，冷中直到屈情，黑暗中激出了火花，再照亮万里路程，不怕输定会胜，不怕黑定有光明，不怕高必有途径，让我集万串闪星开，听我呼吸空，听我呼吸做个精兵，真心坚心中当我将领，真我有爱散布下命令，苍天碧海今天作见证，张开了世界眼睛，中的家的必须再拼拼，心中再没爱斗志极旺盛，高的低的分出打个劲，今天要世界看清， 人讲嘢都有懒音，一旦讲过一次懒音，就真系唔可以掉以轻心。我哋一齐听下上个星期五阿星喺晨光超新星嘅片段。 佢嘅作用咧，就系将动物入边嘅血咧降温。 到底喺呢一个声音片段当中，阿星一共讲咗几多个懒音字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几多套小说或影画卡。如漫画像 Batman 讲到太夸 I don't know why 竟然也是有最精彩那段不该看勇士背后那座你妈 Yeah 非但失身过总有些可怕空手挡到点样挡吧你叫我上我马上去吧手工请感谢一下当只手攀上太下你可托我吧还好吗问世上有几多合好友敢死的心定必有为你做过的就像拒绝长寿无论你想拯救宇宙或坐于木底望月球仍永远有我冲到扶手难分所有只分到你的心背后仍等你就跟你走无论企我操纵气候或有小手心掠地球陪你去对抗种种对手 如我头先所讲，一讲过一次懒音，以后就经常都咁唔小心，就好似佢咁。 佢嘅作用咧， 就是将动物入面的血呢降温。 在这一句说话当中，他一共读了两个懒音字。首先讲动物的物字，阿星读成动物。另一个读错的字就是作用的作字，阿星读成作用。其实这两个问题都是同一个根本，两个错处都是因为韵母混读。首先同大家讲下什么是韵尾。韵尾就是韵母除去了主要的元音之后剩低收音的部分，即是说它是在主元音的后面。在粤语当中，塞音的韵尾有 P、T、K 三个音，其中 T 和 K 是两个塞音的韵尾。阿星头先就正正是将这两个塞音混读了。发 T 音的时候，舌尖需要向上翘，抵住上齿背。我们一起试一下，动物，动物。而当发 K 音的时候，舌根部位就要抵住软腭，而且还要擘大个口。我们又试一下，动物，动物。记住了，想学好语言，今日开始要更加认真，面对懒音千祈不要再掉以轻心。 头先咧都咪后想同两位拍档讲呢一个咧，有阵时咧有啲大懵嘢咧，真系可以好大懵啊！咁、 你讲出得街嗰个啊嘛，唔系出唔到街嗰啲题目啊嘛， 出得街，出得街，出得街。我哋通常咪后都系讲啲好有涵养嘅问题啊，包括讲下哲学有偈倾啊， 第一个字啫，系好有涵啫， 系唔系？我哋唔系讲呢啲嘅，我哋唔系讲呢啲嘅， 唔系讲咩？讲呢啲 嘅，我哋讲啲好有教育意义嘅、包括呢一个啊，嗱，英国咧。有个女仔咧翻家乡啊，离奇咧搭错飞机，瞓醒之后咧已经飞离自己嘅家乡咧超过1000公里。咁啊喺曼彻斯特工作嘅北爱尔兰女仔咧，原先啊坐飞机翻北爱啦，咁啊跟住咧就瞓醒之后咧发现去咗边咧，去咗呢一个地方。直布罗陀啊，咁样啊，唔知有冇听过呢个欧洲嘅地方啊？ 唔知系边， 系边个？ 我都唔知啊，系啊， 直布罗陀海峡啊嘛， 系啊，咁啊，总之去咗嗰度，喂，佢又好惊啦，咁啊，好彩航空公司咧俾佢咧原机搭翻去曼彻斯特咁样咯， 咁顺， 系啊， 唔使收翻佢多一程机票啊？ 冇、 啊， 系啊。原车去原车返、喂，不过呢我自己都试过一啲咁嘅事喎。 可以搭错飞机。 唔係。 搭巴士㗎嘛。 飞机。飞机呢你要搭错一架飞机好困难嘅、啊。今时今日所有即香港嘅机场我夠膽讲係数一数二呢好严密嘅。其实根本冇错嘅余地。只有你自己犯错而上唔到飞机嘅、 但都有机会㗎。特别係即香港可能全部都係国际航班㗎嘛，你就好少可错错。但係呢如果你喺其他地方好多内陆机呢错错嘅机会呢高好多㗎。点解？因为佢可能係同一个好细嘅 terminal 里面喺一个 机场。 机场里面呢跟住你是但排队。真係好似喺巴士站等巴士咁樣， 密密麻麻咁啲人都唔知邊條隊打邊條隊。 你就喺度揾咯，哦，邊度邊度？ 係啊， 你有可真係有啲成數咧，你係如果自己睇唔清楚咧，你唔知飛咗去邊。係 特別係美國有啲機場咧，個指引好唔清晰㗎，個牌咧仲係寫緊，譬如去Dallas 咁啊，去達拉斯啦。咁你諗住點啦？今次冇死啦。跟住咧，其實咧佢就會用一啲廣播啦，但係廣播超快咁樣講啦。啊，我哋嘅飛機咧，其實咧已經喺你排緊11号個窗位咧，我哋已經轉咗啦。所以去 Dallas 嗰架飛機咧已經轉咗去。24号啊，咁你就傻傻懵懵咁样啦。 其实讲得算系慢噶啦，我哋听唔到啫。 系啊，可能系啦，可能系咁。跟住我哋系游客心态嘛，咁你梗系去到人哋嘅机场，啊啲波衫好靓，啊啲嘢好食啊，食够冬啦先。咁你冇嗰个心神去 focus 呢一样嘢咧，咁所以钟哥讲得好啱啊，即系有啲叫做机会可能出错啦。不过依家飞机对大家嚟讲都好遥远嘅件事情嚟嘅， 好陌生啊。 系啊，喂，不过咧，即系佢俾个原机折返都几好啊。我自己咧就试过咧搭红 van 定。搭六 van 咧， 晕车翻啊， 瞓着咗，真系瞓着咗，完整地瞓着咗咧， 係好似圓寂大師咁樣，圓寂大師，哇！真係瞓，跟住醒，跟住你知啦，即係早兩日我都有講啲小蛙師傅都好豪邁噶嘛，喂，仲瞓？俾你瞓噶呢度，佢話 sorry， 好細個嗰陣時，十七歲到啦嗰啲年紀，跟住個小巴師傅話：你去邊噶？咁啊，其實咧我係去邊個村嘅咁樣。佢話：唉，得啦，你喺度等五分鐘啦，我轉個頭屙到尿就開車。佢真係咁講，屙尿就開車啦。唉，你喺度啊，有人喺對面擺翻低你啦，咁樣。 哇，都幾好，有冇收你錢先？ 好，梗係有收錢 啦。我有收錢， 收翻。 佢本身唔係，佢意思係本身我搭緊嗰程要收錢。 係，我搭嗰程要收錢。 搭嗰程啊， 因為佢原車送翻你翻去就冇收啦。 冇， 都算咁上下啦。 仲想點啊？ 係咯， 係啊，對我不薄㗎。係 啊， 咁我又有等佢咧。係啊，我等佢去廁所喎。好 friend 嘅朋友先会等我去厕所噶，即系譬如聪哥会同我讲，喂阿 O 等下我先去一个厕所，好 friend 先会咁啊， 好 friend 佢先会送你翻屋企唔收钱噶， 系啊， 咁佢都当你朋友先啦，系咪？ 友谊就系咁样建立翻嚟 嘅，记住阵间九点钟之后啊，我哋有嘢送啊， 好啊， 留意住啦， 送你翻屋企啊，等啊。 我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啦，去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挤塞，龙尾就喺中山纪念公园。喺九龙，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车多，龙尾泽安村。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龙尾就喺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系1973至76年出生嘅人士，要喺今年7月9号或之前换证。而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今年5月3号至9月18号期间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肥、低级、平庸、 追走鬼、 低下阶层、 边缘人、 失业、 失败、 难民、出卖劳力、 怀疑怀疑、 非人、 经济问题、 感情问题、 一塌糊涂、 loser， 喺佢笔下全部都系失败者。 只有短句，几乎将名词与动词以外嘅字通通都削去。 佢 美国短篇小说家。卡佛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畅谈卡佛短篇人生。 今晚十一点， 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 早晨九点零六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美股表现啦。美股反复向下，道指收报34,447点，跌咗152点，标普500指数咧跌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3,911点，跌13点。今个星期最重要嘅经济数据咧就系星期四美国五月嘅消费价格指数 CPI， 预计佢可以成为咧近期市场僵持局面嘅破局者。上个月公布的四月份 CPI 指数按年增长了 4.2%， 远高于市场预期，曾经导致美股出现短暂的扰乱。究竟今次的 CPI 会不会出得再靓仔一点，再提振下美股方面的情绪呢，都会有机会的。至于港股怎么看，转个头开始你就知道了。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 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O。 而家落嚟咧就系晨光第一线送礼物嘅阿O啦。 到咗噶，咁就因为咧，我哋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港铁礼让运动2021咧就经已展开咗啦，咁就宣传呢个礼让嘅信息，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有一个游戏同大家玩啦，我哋发问一条好简单嘅问题， 玩游戏梗系有节目主持人啦，我又请我哋综艺达人梁明德啦。 好似系 game show 咁样，打个电话嚟18723，咁早讲嚟做乜嘢？问题都未问，问咗问题先。问题就系、是， 问题就系、是、乘搭港铁嘅时候，如果见到有需要嘅人士，我哋咧都好鼓励大家主动让座嘅。试举例，有边啲乘客系有需要我哋让座俾佢哋啊？ 嗱，咁由于太容易啦，所以咧你要搭两种人。 即系 是但答两种，有边两种人你系觉得需要让座俾佢哋嘅？ 好， 两种。如果答一种咧，太容易啦。 系 答两种， 系啦。咁啊，电话18723888，好嚟答下呢一个问题啦。 有一种系唔计嘅，即系如果你话恶过我嘅人，我要让座俾佢，呢、這个唔得。 咁有靓女计唔计啊？ 我即刻答唔到，睇情况。 咁我又会嘅，系啊。咁啊，我哋咧就会送礼物啦。如果答啱咗嘅朋友仔咁啊，礼物咧就会以邮寄嘅方式发送嘅。咁呢个礼物包，想唔想知道有啲咩咧？ 有乜嘢啊？ 会有多用途环保袋，有 USB 充电线，仲有而家好啱用嘅便携雨伞，亦都有手提袋嘅。礼物非常之丰富，打嚟18723888啦。 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阿欧今朝早咧，你带咗个朋友上嚟咧，直头系开正我饭，因为我有好多问题好想问佢嘅。 系啊，因为你都系一个吹尘厨房，你系一个厨房佬嚟，所以即系关于美食嘅嘢咧，可以问你啦。咁我今日都请嚟一位朋友咧，佢都创办咗一个美食嘅平台。 系啊，佢就系香港呢个可以话系首个自家制美食品牌平台嘅始创人啊 ，Kenneth。早晨啊 ，Kenneth。 早晨 ，Kenneth。 喂 ，Hello， 大家好。 系咁啊 ，Kenneth 咧就个头先我即刻 download 咗个 app 啦，跟住发现哇，后边好多嘢好好食。 一听到美食平台咧，可能啲人而家最快谂到就系咪叫外卖啊，叫嘢食啊，但系并唔系，即系 Kenneth 呢一个嘅平台咧，其实系做紧另一样嘢嘅。不如请阿 Kenneth 介绍下简单。 多谢大家啦，系啦，咁就我哋个平台叫 Calio 啦，咁 Calio 中文系即系隔离屋咁解。点解会有呢个名字？系因为我哋相信厨神咧，周围都系。咁我哋亦都想希望有一个平台俾呢啲，譬如个体户啊，一啲可能系好有天分嘅厨神咧，可以有个平台俾佢大展拳脚咁样啦。咁我哋希望做到咧，就系任何人 with 一个概念或者 idea 咧，就可以上我哋平台去建立佢自己嘅online 嘅 shop 啦，就可以卖到嘢，就可以 send 到一啲咁有特色嘅產品可以俾到我哋嘅 user 咁樣啦，咁基本上我哋一站式一個平台咧，咁就由頭到尾我哋都會做曬，包括啲乜嘢咧？你作為一個營運商，你上嚟你可以 book 到你嘅廚房啦 ，book 到廚房啦，咁就跟住之後賣到件產品啦，運輸我哋都做埋嘅，係啦， 仲有遲啲搞埋市集都預你一份啊！ 哇，好好喎、啊，因為嗱我自己即係整開嘢食咁樣，我都會諗啊，如果我啲嘢食真係有一日可以賣到，咁就好啦。系啦，但系嗰个问题就系头先，其实阿 Kenneth 已经讲咗啦，几个步骤咧都系你会拗爆头，到底点样开始或者喺边度揾呢啲地方啊，或者人物去帮手做咧？即系好多人就系谂下嘅时候，发现，一来投资可能要大啦，即系如果你真系自己 own 一个工厂或者你要自己去攞牌嘅，咁你其实少少手作仔，你点样可以 support 到咧？ 同埋第二就系个铺租啦， 系 即系头先我哋咪后都喺度倾话，喂，依家疫情稍微放緩啦，鋪租啲業主即刻就一嚟唔係加$5-10，係$500,000-100,000一個月，幾誇張啦！咁係咪因為有需求而將呢個 app 都應運而生呢？ 其實個 app 點解開始呢？係因為當然上年疫情開始啦，我哋見到喺一啲唔同嘅 社交媒體咧，我哋見到有好多唔同嘅，譬如可能 user 佢哋開始喺屋企整嘢食，咁就發覺咧，喂，原來其實個個都係想闖一番事業，咁我哋就係喺嗰個時候就諗到呢個概念，就話不如我哋有一個平台可以俾到一啲唔同嘅個體户。可以開始到佢自己嗰個美食嗰個生意仔咁樣。 但係你負責即係幫佢哋做咁多嘅程序咧，有冇話都有一啲限制？即係譬如邊一啲人可能要符合一啲嘅資格先至得？因為譬如如果佢租用你個工場 touch wood 啊，萬一佢賣嘅食物有啲咩事出咗錯嘅話，可能你哋要負責噶嘛。咁中間會唔會都有啲平衡翻咧？ 冇錯冇錯，咁當然啦，有兩個方法，我哋或者兩個有兩個 條件 啦，佢哋要達到啦。一就係當然要係一個合法有 license 嘅地方去製造佢嘅產品啦。第二就係佢本身自己咧要上翻一啲政府舉辦嘅一啲衞生經理嘅證書咁樣咯。咁所以地方有牌啦，同埋佢自己個人都有翻一個知識喺度。 我自己咧就覺得呢個平台係好吸引嘅，即係對於一啲真係好想創業，即係自己想試一下，喂得唔得咧？到底喂我帶個蛋糕翻嚟中國成日都話好食，佢乜都話好食，到底出面啲人覺得好唔好食啊？ 你都想試一下啦。喂，不如咁啊，我哋就即場做個配對服務啊，好中意用配對呢個字啊，而家 match up 咁樣。好啦，咁啊，嗱，依家有一位user 啦，叫做崔神咁樣先算啦。咁啊，好啦，啊 Kenneth， 你搭咗個 app 出嚟，咁有 user 咁啊，即係你個 app 就會再龐大啲啦，咁啊多啲唔同嘅分會注資落去啦，好勁抽咁樣啦。咁通常你哋點樣去溝通嘅咧？一開始嘅時候，即係你會點同呢啲叫做自家製啊，一啲美食頭先你講逆境廚神去溝通嘅咧，通常 通常第一當然啦，就會即刻問翻佢，哦，佢哋可能有嘅營運嘅經驗有幾耐啊？因為始終譬如佢哋啱啱開始嘅，佢哋對於可能係食物嘅 handling 嗰度冇乜經驗，所以我哋要講翻一啲基本嘅嘢，譬如佢哋嘅定位個價錢定位係要係邊個位啦。第二就係佢哋嘅包裝啦，佢哋影相其實有冇一啲足夠？即係我哋曾經好搞笑，我哋有啲營運商咧係可以將個產品放喺地下度影，咁所以其實佢哋真係對於營運或者商業嗰、那個那個、 因為個地磚真係靚嘅咁樣， 冇錯， 放喺地下度影，我估得一樣嘢可以咯，係啊， 係咩？ 平時喺農場收割完嗰啲 新鮮蔬菜， 新鮮蔬菜咯，即係 仲要有機嘅， 有條蓮藕啊，係啊，有啲泥瓣，喂，咁我啱啱真係喺嗰度黏住泥喎，咁先話俾你聽。哇 ，so fresh 咁啊！ 冇錯冇錯，我哋其實上年九月開始嘅時候，我哋係有好多營運商都係真係冇一啲好基本嘅知識，即係佢哋係價錢貴咗啦，佢哋對於審美眼光係唔同啦。OK， 第三就係基本上佢哋要就算係要攞一啲包裝，佢哋唔會知道喺邊度攞。咁所以有好多嘢，我哋一開始會扶持佢多少少啦。當然影相我哋會提供埋一個免費嘅專業影相服務俾佢哋，希望快啲令到佢快啲上軌道。係啦，咁當然個平台就係、是。喺度俾佢賣嘢啦，係啦，咁所以呢啲我哋一定一開始咧會講曬先，咁之後就講譬如我哋合作嘅模式係點樣啊？譬如我哋本身平台而家呢刻咧就冇上架費，upfront 係唔收錢嘅，咁我哋每一張單我哋賣到成功賣到咧，我哋先會收翻一個好細嘅佣金咁樣，係啦， 咁都係好正常啊。即係我點講咧？疫情期間即係多咗好多呢一類共享平台，有陣時咧就真共享。有啲係假共享嘅，咁我頭先聽 Kenneth 講都係真共享啊，即係唔介意 share out， 即係成日想講個共享經濟。我睇翻咧好多創投項目咧，其實喺過往譬如五年前、六年前咧，真係有啲失敗嘅。即係我唔講其他，譬如單車咁樣，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個失敗位係喺邊度。咁但係係咪每一樣嘢我哋都因為前人行過啲路而唔去嘗試咧？我就唔係咁覺得咯。咁啊 ，Kenneth， 我倒翻轉頭問你一樣嘢，即係你自己創業嘅道路上邊遇到嘅困難又係啲乜嘢咧？即係譬如搭呢個 app 嘅時候， 其實當然啦 困難就每日都遇到嘅。譬如我哋當初八九月成立嘅時候，我哋乜都幫人哋做曬，但我哋發覺我哋要有翻個平衡點，就係話我哋喺邊個位要 say no， 就係話講緊係哦，我哋唔同嘅營運商入嚟，我哋其實係作為一個平台，當然要扶持佢啦，希望可以一啲即係冇咁多即係唔係咁有經驗嘅營運商可以提高佢哋個效率或者提高佢哋質素，令到佢做得多啲生意啦。呢個係一個位啦。但係我哋作為一個平台，我哋都要可能有時堅持翻我哋某一我哋要真係做翻一個選擇，去揀翻一啲有質素嘅營運商，譬如佢哋本身自己有心嘅，係啦，去入嚟啦。因為當如果佢當係一個譬如可能一個興趣，咁變咗喺我哋 app 度就會你直接反映到，譬如佢嘅交收時間唔會好多啊，咁唔係好多嘅時候，佢就會覺得哦，究竟有冇生意帶到俾佢哋啊？呢啲咁嘅嘢，即係要有翻個平衡咯。 係咁啊，一門生意就唔係一集講得曬嘅，不如咁啦，我哋下一集再請咧。呢、这個美食平台嘅 Kenneth 同我哋多啲去分享，究竟一開始緣起，喂點解一開始係會揼個 app 出嚟嘅？係你係做 IT 出身，定還是你做飲食業出身嘅？咁下一集咧再同 Kenneth 講更加多啦。唔該曬， 唔該曬。 生也没有意想，你便全退场，才渴望你别过海月洋，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未注定成双。谁说手机两地也照亮，凭每一天发六百张相，逼真好比见相，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爱也不用做对方附属，明明情人关系已是这样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毒，为何只屈这峡谷？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还欠一张。以大字写出咒骂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理想劇目，念挂你叫我置身地狱，血海地狱，念挂你叫我置身地狱，血海地狱，念挂到边淡会否就是爱的定律。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阿 J 好高音啊！阿 J 成日飘高音，依家 思念即地狱。 系啊，不过我中意冯允谦， 醒晒我都中意。 我同佢有阵时跑下跑一步， 跑步啦，打波。 依家冇咯， 唔系都有嘅。 我唔打， 各自各咯，各自。因为我见佢仲有做运动噶嘛。 喂，都叫啲听众唔好嚟啦，点解咧？哦，搞掂啦！ 系啊，我哋已经登记完毕啦。啱啱嗰个游戏咧，就大家已经非常之踊跃咁样参与，咁我哋嘅名额就够咗啦。咁啊，多谢大家嘅踊跃支持，系啦，好嘢！ 俾啲掌声你自己， 系咪 好啊？ 嗰啲综艺节目系咁样噶， 梗系啦，好头好尾嘛，系啊。通常啲综艺节目，啲综艺大哥都会。早少少出咗门口先啊，俾我哋啲小树去埋尾啊，咁啊， 俾机会我哋， 有机会再送多啲礼物啊，俾我哋晨光嘅听众朋友啦。 今日听多样嘢，旁下身，继续讲下啤酒。啤酒酒精浓度真系低啲咩？酒精含量高嘅啤酒，通常热量都会比较高。因为每克酒精嘅热量大概有七卡，而啤酒嘅酒精浓度会以酒精体积去比较表示，即系每100毫升嘅饮料之中包含咗几多毫升嘅酒精。所以其实啤酒酒精嘅浓度范围非常广，由 0.5% 去到 40% 都有啊。所以千祈唔好听人讲话啤酒咋嘛，唔使惊。最紧要就是饮得开心，仲有啊，饮咗酒千祈唔好揸车啊！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 O。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有阿 Maggie 喺度，你好啊 Maggie。 你好，早晨咁多位。 早晨啊，晨光 Morning Call， 你想点俾边一位啊？ 点俾我爸爸。 点俾爸爸？爸爸生日系嘛？ 系啊，其实咧佢系9月18日先生日嘅，不过老人家要就我哋啲后生生日，即系佢要早啲搞生日，我哋喺前日已经同佢搞咗个生日 party 啦。 喂，九月生日你咁早同佢？ 唔系九月 ，sorry， 六月。 哦，六月，我吓得我啊吓。吓 咁佢六月 吓，佢六月几多号生日啊？ 正日应该是18号的。 正日18号真是下个礼拜五来的了。 是啊，不过不要紧啦，他老人家最重要开心的啫，其实哪日他都是生日的啦。 啱听啊，爸爸几多岁大寿啊？ 85 啦。哦，85岁，祝阿 Uncle 啊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好啊，代多谢先。 哎，咁会怎样跟爸爸庆祝85岁的大寿啊？ 咁呢其实呢我爸爸是一个我觉得每一个女人的心目中的好爸爸咯。好老公咯，因为咧佢由后生咧到老咧都系即系比较即系辛苦嘅，份工啊挨嘅。咁啊到佢退休咗之后啦，咁佢就尽量都付出啦，付出俾我哋屋企人啦。因为咧我屋企人咧就我妈妈咧而家有认知障碍啊， 系 好差好差，但我爸爸都不离不弃咯，即系就到我妈妈咧，因为我妈妈嘅性格同我爸爸系两个相反嘅。我爸爸咧就是一个好温顺嘅人，从来都唔讲粗口，从来都唔暴躁。但系我细个譬如我哋做错嘢咧，我妈咪系打噶啦，梗系系咪啫？但我就从来都冇打过我哋嘅。 所以话要同你爸爸学习一下咯，系咪？ 系啊，所以世间上系咪每一个女人都想有咁嘅老公咧？ 咁梗系啦。 即系我觉得有钱冇用，佢对你唔好有咩意思啫？系咪？ 明白嘅。好啦，嗱 ，Maggie， 俾少少时间你同爸爸讲一啲情深少少嘅说话，祝福佢生日快乐啊，好唔好啊？ 系啊，我惊我喊。OK， 好。 老豆，我即系我咁多年咧，其实我好爱你，但我讲唔出，我唯有借呢个电话咧，就讲俾你听，其实我对三兄妹都好爱你，因为我知道你而家好辛苦，因为妈妈有认知障碍。因为咧，我觉得你真系好锡佢，好爱我妈。因为你我知道你口讲唔出，但系你做到啦，我哋睇到嘅。即系所以，我哋希望你妈妈都长命百二岁。咁样，你千祈唔好离弃我哋，我哋系好爱你嘅，多谢。 男儿一生要经过世上磨练，共多事。男儿一生要几次做到失望与心焦，我有无边毅力挨尽困难考验， 心里更愿永不折腰。 晨光追踪三十一。 9:27追踪31，今日有 Cusson 罗启新 ，Cusson 早晨， 早晨，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哦嗱，今晚咧7:07咧，医生与你除咗咧就讲已经讲紧嘅即系雨水不平衡之外咧，仲会介绍一个动作叫亚洲樽， 亚 洲樽就即系解亚洲樽樽即系踎低个樽吓，咁咧就话咧盛传咧只有亚洲人先做到呢个动作嘅， 系咪啊？ 要嗰个脚踭咧咁，同埋嗰个大小腿肌肉咧完全咁样贴埋晒咁样踎喺度啊！啊，唔知系咪广州人又踎得多咧，所以佢哋比较劲。咁啊，究竟系咪真系？啊 ，Kitty 又做唔做得到啦吓，即系亚洲人嚟噶嘛，系咪先？咁啊，跟住今晚8:00我特别啦，我即系周围揾咧，都系揾到今晚8:00会播咩？港台电视31节目。咁、其实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哲学问题，因为只要你喺港台电视31播咧，佢就自然系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啦。所以我好期待今晚8:00睇下会有啲咩睇。咁去到呢一个日常8:30啦。咁咧就區區小節咧就係講咩咧？就鴨脷粥啊！即係大家唔好諗住鴨脷粥嗰度係咪可以買啲鴨舌嚟食下咧？咁樣其實鴨脷粥咧，之前咧未有呢一個大型嘅屋苑喺度嘅時候咧，佢都係一個咧就係即係好多漁民啊嘅行業啊，或者係支援漁民嘅行業啊，譬如啲釣魚用具啊、漁船用品啊咁樣啊咁樣。咁啊，究竟呢個鴨脷洲嘅變遷又係點樣咧？咁啊，今晚可以睇下呢個日常8:30。 嗯。 咁啊，另外咧就有一個叫 Feel So Good 嘅環節咧。係。咁啊，Angie 咧就會教大家即係做一啲伸展動作啊，特別係咧嗰啲中意睇手機啊嘅朋友咧，咁有好多動作咧都會令到自己好辛苦噶嘛。咁另外咧，去到今晚11:00文學放得開咧，我真係要講下呢、今晚呢、有一個人咧好出名嘅有人叫佢做薛可夫，有人叫佢做契可夫，有人叫佢做薛柯夫，有人叫佢做契柯夫。咁就算喺一個訪問啊。里面啊，两个文化人咧，两个喺度讲紧同一个人咧，佢都有唔同嘅读音嘅。吓，咁啊， 点解佢哋唔夹好先叫佢嘅？ 系啊，咁啊，好坚持咧，就系叫做咩叫卡佛短篇人生啊。佢咧又被称为美国契可夫之称。究竟系点样读咧？嗱，佢睇下个苏联发音啊，听下咯。 哦，好啊，好啊， 好啊，文 系啦 ，Shekhov，Shekhov， 系啦，咁啊，究竟 Shekhov 系应该读啊呢契可夫定薛可夫咧？咁啊，今晚咧可以睇睇啦。 好啊，唔该晒，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商界提供诱因对接种新冠疫苗有鼓励作用。他又支持透过安心出行应用程式，集中协助市民参加抽奖，相信可以便利市民参与，亦都可以提高安心出行的下载率。至于未有使用智能电话的长者，容海恩认为可以透过不同的机构协助长者或者未有安装安心出行的人士在网上申请和登记。另外，自由党立法会议员邵家辉昨日在立法会说，政府会不会设接种时限，要求不接种的市民付费。邵家辉在本台节目解释，昨日的讲法是希望政府思考，如果提供诱因仍然未能够鼓励市民接种，会不会考虑其他方法协助推动接种。海关在流浮山侦破一宗涉嫌利用快艇走私的案件，检获一批市值大约1.2亿元的怀疑走私物品，包括大量高价值货品、龟家食材和受管制濒危物种。行动中拘捕四人，以检获走私物品的市值计算，是海关有纪录以来破获最大宗的快艇走私案件。 中美商务部长通电话，新华社报道，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应约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通话，就中美商务领域内有关问题同彼此关切，坦诚务实交换意见。双方表示，中美商贸的领域对话交流十分重要，同意推动贸易投资务实合作健康发展，妥善处理分歧。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工作沟通。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6宗属于本土病例，都是来自广东，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另外，内地新增27名无症状感染者，都是境外输入，还有2宗无症状感染转为确诊。内地累计91,337人确诊，4,636人死亡，86,000多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嘅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48点，升100点，总成交金额64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2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7元，升3.5；阿里巴巴209.8，升2元。欧康维氏生物28.8跌4.5，美团295.8升2.6，加达控股2.9系升5.8，中远海控17.76升5.6，中国平安81.5升5仙，友邦保险96.35冇起跌，众安在线42元升5.5，港交所470.8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1，日元109.56，瑞士法郎0.896，加元1.212，人民币6.384，英镑对美元1.412，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8,972点，升111点。港金现价报17,45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7.48美元，卖出1,887.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东隧去观塘方向，跟住汇景花园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啊！那个位咧即系出咗东隧噶啦。东隧去观塘方向就系跟住汇景花园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接近收费广场噶。重复多次啊，即系东隧港岛去九龙方向啦，九龙出口咁就去观塘方向嘅，跟住汇景花园嘅慢线出咗隧道噶啦，咁啊慢线嗰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啦，挤塞少少啦，咁车龙排到去收费广场对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咧就有坏车，车龙去到清丽苑，就系呈祥道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有坏车，排到清丽苑。咁较早前咧，西隧九龙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咁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擎天半岛对出，就系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擎天半岛。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嘅九龙入口咧，因为头先讲咗啦，有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一带仲系挤塞，排到擎天半岛对出。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

如果调转又唔得，当你又一日翻屋企，见到自己个仔喺度玩紧公仔，你个女玩紧飞机大炮，你会谂乜嘢呢？为小朋友选择玩具真系会有好多框架。当你行玩具店嘅时候，都会见过呢个现象。小朋友想买呢件，妈妈就会话啦：呢件唔好，不如买嗰件。或者小朋友都未拣，爸爸就会攞咗一盒模型同佢讲：阿仔，不如我哋买呢盒啦。其实翻到去，究竟系佢自己想砌呢盒模型，还是系俾小朋友玩呢？我哋几时会俾小朋友真系自己拣自己喜欢嘅玩具呢？其他事情都系咁噶，例如帮佢哋买衫啦。点解男仔一定要系啡色、绿色，女仔一定要系粉红色？见到个仔着住一件粉红色衫，你可能即刻想攞起对筷子夹佢中指添。大人对男同女系有一个好固定嘅睇法，细细个已经灌输呢种睇法，佢哋大个未就照住呢个框架去成长。从呢个小朋友嘅声线里边，感觉到有一份成熟，亦都带点沧桑，好似佢嘅谂法从来冇得到过认同。所以佢讲嘅嘢，你会感受到一份沮丧。如果从父母角度去睇，小朋友嘅人生经历又唔够多，可能有好多嘢睇得唔够通透，最后撞板收场，咁又何苦呢？不过大人唔听小朋友讲，小朋友觉得大人唔听佢哋讲，呢个循环好似系永恒不息，所以是会不断重复又再重复地发生。当小朋友还是小朋友，自己想去揀玩具的时候，他会觉得好想揀这盒，好想有一个自主权去揀，但是没有。其实当小朋友长大之后做了父母，他们去买玩具给自己小朋友，可能都会这样说的：不要买这盒啦，不如买那盒。不过有一样大家要记住，当父母同小朋友沟通嘅时候，如果小朋友问嘅嘢你唔识答，千祈唔好讲大个你就明㗎啦。因为你而家同緊一个小朋友讲，佢未大个又点会明呢？用返呢位哥仔所讲嘅嘢为例，佢话男仔点解唔可以玩公仔，女仔点解唔可以玩超人？你可以咁答佢㗎：哥仔，男仔大个咗之后先会想去搵个公主，女仔大个咗之后自然又想搵个超人嘅。呢啲嘢你大个就会明㗎啦。你未必会认同佢嘅睇法，但係大家都应该听下佢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爱动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吹神厨房今日同大家整呢个口水鸡翼，哇，开胃啊你！即系而家夏天咧，都系真系拣翻一啲冇咁热辣辣嘅嘢食啊！寻日出街食饭咧，见到隔篱台叫嗰啲煲咧，即系嗰啲粉丝煲啊、豆腐煲啊，见到都觉得热啊！ 我屋企附近开咗一间三个数目字嘅牛肉边炉铺啊嘛。 六字头嗰个嘛， 冇人，冇人，我好想入去食，但系谂一两谂。好似好熱，算放棄， 係放棄， 放棄。但我會支持啊！嗰間有得揀好多唔同部位啊嘛。 係啊，我知道。 我本身都好喜歡嘅， 中意食牛嘅朋友仔就 降臨咗喺我自己居住嗰個區域，幾好，不錯。 係咁所以咧，如果怕熱嘅朋友喺屋企整嘢食啊，或者煮飯咧，就可以試一下啲涼拌啊等等嘅餸菜啦。咁呢個口水雞翼咧，亦都係涼浸浸嘅，我自己覺得。同埋咧，佢比較濃味咧，我覺得夏天係比較開胃嘅嗰種味道。 依家咧，坊間有冇得咧買啲口水雞醬翻嚟？ 口水雞醬啊！ 啊，嗰個係精髓啦！嗱，即雞翼啊 ，Kitty 咧，即係喺吹神廚房講過好多 做 嘅方法啦， 做嘅方法點樣滑啦， 係啦，以至你如果中意，依家咪好多壽司雞鋪嘅，其實將嗰啲壽司雞你叫佢唔好落咁多調味，預一盒俾你啦，咁你翻屋企咪去撈撈撈撈撈咯咁樣。咁但係咧，我就成日覺得咧，好食嘅壽司嗰啲口水雞醬咧，難搞啲。嗱，通常我哋食壽司雞啊，花生一定有啦，芫茜啦、葱啊嗰啲，即係蒜粒啊嗰啲。全部都嘁哩嘁啦齐晒噶，但系个酱点搞出嚟咧？ 好，我讲下我嘅做法啦。咁首先咧，你要预备一啲姜蓉啦，同埋蒜蓉啦喺个碗度，咁就会加一啲辣椒油同埋花椒油嘅。但系辣椒油同花椒油咧，我自己就会整热咗少少先，先至倒落头先讲嘅姜蓉同埋蒜蓉嗰度。因为我会觉得个味咧，即系加热咗少少淋落去咧，就会好似再挥发得劲啲，会香啲啊。即系如果你全部嘢都系冻嘅话咧，可能嗰一下就即系冇嗰个感觉，咁我就会整热咗嗰啲花椒油同埋辣椒油先嘅，咁就倒落去嗰个姜蓉同埋蒜蓉嗰度啦。之后就有咩材料呢？就有少少生抽啦、陈醋啦，即系我觉得陈醋都系必须。虽然我自己唔系好中意食酸嘢，但系去到呢啲凉拌嘅位咧，佢嗰个陈醋系好似可以仿佛带起晒其他调味料嘅味道咁样，即系突然之间会有少少酸酸地嘅感觉冲出嚟咧。咁其实佢系必须嘅，我觉得陈醋啦。麻油啦、盐啦、糖啦，咁最后咧，你话口水有咩特别呢？就是有花生同埋芝麻啦，系啦，咁我就将呢啲嘅酱混合晒，咁就倒喺你个鸡上面啦。 好似话口水鸡咧个由来咧， 吓 个名知唔知点嚟？ 我又想知喎。 就系话见到之后咧， 流晒口水，都系噶，因为佢个酱汁又即系红红地色啦，咁你最后再可能 好多配料啊，好多配料， 好多配料同埋好香啊，嗰阵味系啊，香味扑鼻啊，咁啊最后可以讲多少少就系头先话做鸡翼啦，其实你做手撕鸡都得嘅，咁我自己做过好多次嘅方法，点样啲鸡系好滑咧？就系你平时就会烚熟佢啦。咁但係最好咧，你就係水滾之後落，無論係雞翼又好，或者你話雞髀肉又好啦，落咗落去之後咧，大火煮中大火啦，煮佢可能五分鐘到，佢未熟曬嘅，咁跟住你就熄火，跟住就冚蓋，就用翻嗰個餘温咧，去到煮熟佢，即係好似慢煮嘅感覺咁樣。咁當然你頭嗰段係要真係 爆一段， 爆一段先啦，係啊。咁跟住咧就熄火，就用個餘温嚟， 唔係個餘温唔掂， 唔夠勁。 大佬一睇嗰啲咁嘅雞肉未熟 啊，有血咁你继续炆多佢一阵啦。如果咁样嘅做法咧，佢真系会滑好多嘅。大家可以试下喺屋企整呢一个口水鸡或者口水鸡翼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食完口水雞或者口水雞翼咧，有陣時都係如果我嘅話辣辣地啦，辣辣地最好又食翻甜品。 好啊！ 其中嘅甜品咧，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嗰啲就係、是。 刨冰，你哋屋企有冇嗰啲刨冰机自己去到刨啊？细个冇玩过， 冇 玩，有冇啊？得唔得？好唔好玩啊？嗰个刨冰机 好玩，不过你刨咗第一杯咧，屋企人就会嚟排队啦。咁睇下你屋企人排队啦。 唔、 哦、 系排队嘅意思系你刨晒定还是佢哋各自刨？ 我刨晒，然之后攞碗嚟装咁样咯。系、哦、啊，所以如果多人数嘅话咧，就开始攰啦会。 哦，咁啊嗱，市面上买到嘅刨冰机咧，我自己屋企都有一部嘅。咁啊刨嘅时唔知系咪因为我嗰部 cheap cheap 地咧，刨完之后嗰啲冰咧，我都系觉得嗰啲冰粒咧。太过大粒，即系食起上嚟就咬落嚼嚼声啊！咁你就发觉系好食嘅，不过个味道就唔够好食啦。咁啊，出边嗰啲街嗰啲嘅有啲铺头，我食过一间咧，真系相当之唔错。咁呢间铺头咧，佢嗰个刨冰咧，其实都非常之靓。系咁，我 send 咗个 group 度俾大家望一望咧。 喺边区噶？ 喺铜锣湾。 哦，因为咧，我最近去咗 PMQ 嗰度啦，咁喺附近有一条街咧、啊，我见到好多人喺一间铺头出面排队，咁佢咧就真系整到挂晒嗰啲咧卖刨冰，咪有个嗰啲冰字啊，有啲日本字啊咁样嘅。咁我望入去嘅时候咧，就大家都系食紧刨冰嘅。咁、哦、但系喺一条卅几度嘅街道上面排紧十几个人，就系等入去食刨冰咯。啊、我谂嗰、那个对比更加大咯，即系你个人好滚。 我自己去食嗰一间嘅。铜锣湾嘅刨冰铺头咧，佢都系写住个冰字喺度嘅，咁出边咧都系非常之多人排队啊！咁、嗯、我去食嘅时候都话咁犀利，咁多人排队，咁咁啱我行嘅时候咧，可能因为早啊，咁啊可以直入啦，咁啊入到去真系嗌咗个呢一个抹茶味嘅刨冰。哇！佢真係咧，係完全將日本我中意食嗰種刨冰嘅感覺咧，帶到翻嚟香港。 等我講一講啦，小白 send 張相咧 send 咗出嚟啦。哇！個賣相啊，非常之咧求阿姨喎， 好大人頭咁大嗰個刨冰， 即係有一種日本嘅風味。即係成日話我哋都掛住啊，即係形而上又向下啦，話好少機會去日本。喂，可能咧夏天嘅時候啊，即係食碗咧小白呢、這個推介嘅呢個刨冰咧、就係一件透心涼嘅上心落。 哇！好靚喎，佢整得個賣相。即系我以为刨冰系即系尖不碌三角形，即系睇卡通片嗰啲啦。但系佢呢个咧，成个嗰啲西瓜咁 啊 谂。 系啊，成个好似西瓜盅咁样就放上去噶嘛。咁我嗌呢一个咧就系抹茶味嘅。咁佢就抹茶配咩？其中一样最好就系红豆啦。 系啊。 咁于是乎喺个顶嗰度咧，同埋佢中间嗰度都好似整咗条红豆柱咁样嘅。然后咧，佢嗰、那个叫做刨冰嗰啲冰咧，就会包住晒。嗰、那個嘅紅豆，即係你一路食嘅時候咧，就一路會食到入邊有啲紅豆蓉喺度啦，有啲紅豆粒喺度啊咁樣。 喂，但我想問咧，其實佢諗到咁高咧，即係好似我哋免費夾沙律嗰啲咁樣咧、 啊啊啊啊， 其實你食嘅時候有冇困難，即係會跌曬落嚟㗎？ 嗱，佢啲規矩嘅，佢規矩就係佢話到當呢個刨冰上到你張台嘅時候咧、你只係有二十秒嘅時間俾你 selfie，、因為佢自己都擔心啊，個冰溶得快啊，係啦，咁佢咧就話有二十秒時間俾你 selfie 啦。咁嗱，頭先阿崔傑同就問。那個、一路食嘅时候会唔会冧咧？ 系咯， 咁你食嘅时候佢都有啲指引嘅，佢就话俾你听，你第一可以由中间中上开始食，你唔好好似即系层层叠咁样，你下低 最低嗰度撩啊， 系啦，咁肯定冧啦。咁、但系如果你由中间或者最高开始食嘅时候咧，佢真系唔冧噶，同埋佢一滗嘅时候咧，你一滗你就知道嗰啲冰咧同我哋平时喺屋企自己刨嗰啲刨冰咧非常之不一样。唔知道大家有冇即系喺嗰啲落雪嘅地方咧？見過啲真係好靚嘅雪，佢唔係冰嚟嘅，佢係粉嚟嘅，嗰啲雪粉啊，咁佢呢一隻刨冰咧就真係好似嗰啲雪粉一樣，你滗落去嘅時候咧係冇乜重量，冇乜感覺嘅，但係你滗咗之後，你發覺好似有一個好似滗奶粉咁樣咧，就滗咗喺個匙羹嗰度，跟住你食咧就有種透心涼嘅感覺嘅。 哇！但係咁大個，即係人頭咁大，係 啊， 即係 我人頭咁大， 咁一個人係食得曬㗎。定系呢个系要同人分享噶？ 你刨冰系水嚟嘅啫，即系等于你饮咗好大杯水咁解。 系惊食唔切啫。 唔系咁，你纸包蛋糕够一阵风咁样啦。但系你都冇人食几个噶嘛？ 你又有你 point 啦。 系啊，即系佢变咗呢个形态，你同埋一路食咁冻嘅嘢咧，有啲人会头痛啊，有啲牙痛 啊，完全 我会即刻要去厕所嘅。 系咯，咁所以呢个小白你系咪自己食晒？ 呢个咧嗱，你见到张相咧，其实两支匙羹嚟嘅，系啦，咁咧就一人滗一边咁样，就一齐去到 share。咁如果你想一个人食嘅，又得，咁啊一个人吞晒佢。 即系你讲嚟讲去就系话你嗰日好温馨啫，系嘛？两个 share 一个咖啡。 呢个系放闪文， 系咯。 早啲講啦。 咁除咗呢一個抹茶，呢、這個抹茶味其實我自己都幾欣賞，因為我抹茶同紅豆我自己都好中意。佢入邊好多咧就係芝士系嘅刨冰。如果芝士控咧，又可以試下佢點樣將呢啲叫做粉狀嘅刨冰同埋、芝士咧 mix and match。咁仲有有啲譬如係薄荷朱古力啊，呢啲其實佢都幾多花款啊。同埋呢度食落去嘅時候，你發覺佢嗰個味咧。刨冰个味你唔会淨係食到啊系咪冰嘅味系咪水嘅味唔会嘅。佢每一啖呢你都 feel 到系好浓烈你嗌嗰种嘅味道嘅香味。 我望落去呢我觉得佢好绵嘅即係就咁睇张相。佢个质地好似好绵嘅亦都唔系平时你话嗰啲刨冰呢有啲咪会你一啖落口呢会索索声嘅。佢、应该系唔系嗰种。 佢冇完全系入口即溶。 有啲似雪糕系咪呢个质地。 佢有一隻雪糕唔知道大家有冇食过都好似嗰啲叫 雪巴。 雪巴系啦系啦。咁都系好绵嘅。咁、但係呢一隻刨冰咧，因為佢哋本身應該係，我估咧應該係攞咗個 license。咁喺日本嗰度就直接咧就話有部刨冰機喺度整嘅。咁、當然啦，佢哋公司個其中一個賣點就話咩？佢哋連埋啲冰都日本運嚟嘅。咁、我自己 personal 嚟講咧。我就唔係好信嘅， 即係富士山嘅水， 因為海道嘅冰川嘅冰啊。 其實佢雖然係人頭咁大，但係其實佢個刨冰佢賣，我當佢賣$100啦。如果你真係要冰，其實係一樣好重嘅嘢嚟嘅。你要喺日本運啲冰過嚟，跟住先俾你去到整嘅話，我嗰個複雜程度同嗰個成本好貴啊。我覺得$100都做唔到。 咁到底佢係咪$100？係咪$100啊？ 佢係90幾蚊$100一個咯。 佢依家連彈琴嗰個名師都去咗做冰㗎嘛。 系咯系咯， 都见到架货柜车写住弹琴个名师，系啊，可能做冰真系有得做啊，真系。 所以我觉得佢嗰个巧妙位咧，就系佢有一部好靓嘅刨冰机，跟住就可以刨出嚟啲冰咧，就已经系好绵咁样嘅。但系佢唔系好似我哋屋企玩一路刨咗呢两个三角形咯。其实日本都有好多刨冰系三角形嘅，咁但系呢只做到好似即系西瓜盅咁样咧，佢就应该咧系刨晒啲刨冰出嚟之后咧，佢就慢慢好似堆沙咁堆翻上去。 咁啊，林慧就唔使咁辛苦啦，以后 系啊。我谂住带佢哋去食噶， 系 啦， 系咯，咁就唔使自己刨啦，咁辛苦。 或者可唔可以睇下，可唔可以抽埋我玩买嗰部机？ 系啊，但嗰部机唔知搵唔搵到。其实我都好有兴趣买嗰部机嘅，因为呢只刨冰，我觉得如果可以喺屋企成日食到嘅话咧，好霹雳嘅。 哇，比你搵到人哋仲使做生意咧，人哋卖$100一杯。 你点知啊？可能大家冇搵过啫，系咪？ 咁啊系，你日本通嚟噶嘛？系啊，求晒你啦，今次都几好嘅。天气炎热嘅时候，大家食个冰，消个暑啦，即刻降几度啊！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 你唔好话俾我听，阵间有轻谈浅唱不夜天。 唔系，听咗10:00新闻报道先。 乖啦。 梁明忠、崔杰彤、亚奥、林慧、白元浩，咦，个个都喺晒度， 大家都担心留低你一个喺度，惊你闷啊嘛。 嘿，听朝见。